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299点，下跌5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52点，下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11.53，瑞士法郎0.93，加元1.269，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69美元，卖出1,73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莫莉，你小心啲啊！运作天秤嘅时候，有冇跟足安全措施噶？ 放心啦，嘉怡，有我喺度，意外不可能发生。 莫莉，你系至好讲啊，私分你都话下去啦。 嘉怡，你讲得啱啊，吊运工作安全真系好重要噶。如果想知多啲，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嘉宾有佢。 跟足安全守则做吊运，工友安心唔会脚震震。我系谭嘉怡。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早上嘅时候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有直播室入边白卷路陪住你哋啊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希望大家都留意住啦，今日星期天气普遍嚟讲咧都系热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正式开始咧，就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每一个人工作嘅时候，或者喺自己生活，都总有咧好多嘅压力，令到自己啊焗住咁样。会唔会用呢啲嘅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减减压咧？人总系需要一啲时候咧，可以俾自己就放一放空，静一静，好似咧就系插下电咁样。方法咧好简单，每一日啊，你可以做一啲叫做有好多嘅腹式呼吸啊，或者 circle 都会介绍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今日我哋嘅 KOL 入边，咁啊，但系我哋知道咧，其实可能听音乐都系一个好好嘅元素。每一日我哋揾少少嘅时间，只系几分钟，其实可以合埋隻眼听一听歌，令到自己回一回神咧，都系一个咧好放松嘅方法嚟噶。压力觉得太犀利嘅话咧，我哋就好容易失去咗自己嘅心智，甚至乎失去咗理性，令到我哋做好多嘅决定咧都可能错，啊令到我哋嘅人生亦都被情绪咧牵引住。咁样嘅话咧，我哋好多时就会做错呢个决定，或者伤害咗身边嘅人都唔出奇。有时候不如自己静一静，啊想一想。其实呢个世界都冇咩咁大不了啫，压力嘅嘢可以随时放低都得噶，然后又可以好好地快快乐乐过每一天咯。你有咩方法令到自己减一减压呢？如果你连呢一样都冇谂过嘅，不如听住歌谂下以啲乜嘢嘅形式方法最啱自己减下压啦。 在听收音机播歌，老母向切的配我，是某歌声身上播，得到惊叹的爱歌，但我歌曲不上播，栖身黑暗的角落，留在寂寞那刻火，想等一个宣听我，让我专心的唱歌，不管心里多跌宕，就算声带都耗光，哼出凄美的幻歌，又再等不到上播，即使心里多渴望，仍然谢谢你期望，偏偏喜爱宣唱我，无所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乜嘢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喜欢吃辣的朋友应该都会经历过，有时吃完啲好辣的东西之后，口腔都会辣到有酥酥麻麻的感觉。不过如果平日口腔都有火烧灼热的感觉呢，就需要注意会不会是患上了口腔的疾病了。今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一种叫做口腔灼热症候群，或者叫做灼口症。报道指有一位八十几岁的日本婆婆，在2014年开始条脷就总是觉得种种胀胀，麻痹又痛。难忍的情况底下，于是就去求医了。不过医生查来查去都找不到病因。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她只是吃饭的时候才会觉得好痛，而吃完饭之后一段时间就会没事了。最后确诊她患有刚才讲到的口腔灼热症候群。事隔两年，这一名婆婆再去求医，医生处方了药物给她，不过情况就未有改善了。有耳鼻喉科主诊医生就解释了，其实在临床上面经常都会有患者表示口腔有灼热感、条脷麻痹、味觉有变等等的。医生一般都会先为患者进行简单的神经学检查，确定了条脷和软腭运动是没问题的，初步就可以先排除了中风的可能性，然后再检视有没有吻合以下的病因，再判断会不会是患上了灼口症。我们又看看口腔灼热症候群的六大常见病因呢。第一就是过度清洁条脷了，例如是用力去刮脷胎导致到味蕾发炎，发炎和异常的感觉就会令到患者觉得灼热不适了。第二就是经常用条脷来到顶牙齿和上颚，原来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的人都经常会拿条脷来到顶牙齿和上颚的。不过如果他的齿裂不正，就会令到条脷更加容易慢性发炎。第三就是干燥症了，有听过晨光大学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什么是干燥症了。其实这一类人天生自身的免疫病令到他的口水分泌特别少，缺乏口水的滋润，口腔就会更加容易有慢性的发炎了。第四就是营养不良，例如是缺乏了维他命 C 了，原来都会特别容易患上这个疾病的。第五就是经常性有胃酸倒流的问题了，胃酸倒流不是只是胃的，也都会影响食道和口腔。最后就是有机会受到黏珠菌的感染，用吸入型喷剂但是又没有清洁口腔的人，口腔就很容易会受到黏珠菌的感染，令到口腔有灼热和疼痛的感觉了。综合了以上的这些病因，大家就真的要好好地小心了。如果都觉得自己口腔经常有灼热感，或者无故有炎症的话，就要尽快求医。如果找不到病因，就会建议患者先注意口腔的清洁，避免过度咁样清洁脷胎，或者是使用漱口水、抗菌药物等等，减少口腔滋生细菌，之后呢就再继续治疗嘅。点都好啦，如果遇到唔舒服嘅话，真係一定要即时去求医啊，因为医护人员自然会有佢哋嘅专业知识帮你解决你健康嘅问题。希望病向浅中医之后，就可以揾到一个最适合你嘅治疗方法。我都希望你朝朝早都精精神神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㗎嘛。 感到气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 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孤身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of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游行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曾于游行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反思乱看八卦主持让我一个人任意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是当幼稚的超人乱世啦啦啦啦啦啦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每一个成语都有他自己一个的故事在里面今天这个故事呢、由几时开始的呢就是由西周时期周武王在巡游不是巡游是在微服出巡的时候途中遇到一位就是手艺精巧的技师他就说到了、技师技术很精巧旁边都有很多人呢就是吹捧他的说他手工了得于是乎他微服出巡的时候更加就去找这位技师他就说到了听讲你可以做出各种精巧的玩意是不是真的你铺头入面那些东西介绍来看看于是乎他见到个铺头入面的而且确呢、有得意的东西技师呢就拿了一些好像小朋友玩的木偶仔啊又或者是好像扭计式一样的积木皇上看完又看就觉得的而且确呢是几得意不过又不是说真是很劲啫喎这些嘢好多人都做得到啦 有冇啲再特別啲噶？於是乎呢位技師諗咗一諗，佢就話啦：不如咁啦，呢位富翁先生啊，你咧不如聽日再嚟過啦。皇上聽到嘅時候就心諗：好，睇下你第日有啲乜嘢符 fit 先。於是乎，第二呢位技師就帶住可以製作好多能歌善舞嘅假人過嚟，喺皇上面前表演。哇，真係好似機械人一樣。當然啦，呢啲木偶呢就係由人去到控制嘅。但係喺一個華麗嘅舞台上面，呢位技師一個人操控住咁多個嘅木偶，表演就當然係精彩啦。皇上睇到嘅時候都話：嘩，真係做得好好、喎，而且呢仲有埋伴樂添，一路聽仲有得一路睇，嘩，啱晒 beat 啊，皇上梗係話啱晒節奏啦。用假人去到唱埋歌，可以話呢真係再歌再舞，睇到大家都好興奮。皇上就話到啦，假人嘅表演同埋動作姿態千變萬化，好神奇、喎。技师就话啦，其实呢啲嘅公仔，寻日皇上你已经系见过噶啦。不过当其时你见到嘅时候，就觉得呢啲咁普通嘅嘢都冇乜特别啫。我谂咗一谂，将现有嘅材料加多啲唔同嘅方法，将佢变化咗一阵，然后大家就已经睇到津津乐道，感觉眼花缭乱，非常高兴。皇上喺呢件事都学到一样嘢，除咗学懂咗太过神奇之外，佢仲学懂咗原来自己嘅国家都有好多咧就系现有嘅材料，自己点解唔动一动脑筋去到思考一下，如何将呢啲材料变化得更加好呢？千变万化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系好重要噶，生活太乏味或者工作只系太过死板嘅时候，好容易就会令到一个人失去自己嘅意志，忘记咗原来生活我哋都可以喺无穷无尽嘅乐趣入面寻找自己嘅快乐。理性地工作，但系我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快乐嘅。今日经过千变万化嘅计制之后，你嘅生活会唔会多咗啲色彩呢？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映一张相，当种种少了你，前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 一首歌曲《理性与任性之间》，时间好快就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我哋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 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家安全处以香港国安法第22条和第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七人，年龄介乎16至25岁，七个人涉及组织光城者的案件。案件将会在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起诉的七个人分别为昨日下午被捕的是分别是昨日下午被捕的一名16岁女子，一名正在惩教署还押的18岁女子，以及在昨日较早前被撤销保释安排的4男1女。北韩国营传媒报道，昨日军方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又说最高人民会议昨日召开，领袖金正恩并无出席。南韓昨日早上監察到北韓由慈江島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疑似短程導彈的飛行器，飛行距離200公里，與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估計可能是全新武器。韓聯社說，今次是北韓今年來第六次進行武力示威。早前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提及南韓首腦會談、南北韓首腦會談和終戰宣言的可能性，估計北韓再發射飛行器是要試探南韓的反應。南韓總統文在寅昨日指示相關部門分析北韓近期發表的談話內容和導彈發射情況，制定應對方案。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阿富汗撤軍，是首次有軍方高層向國會交代事件。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齊證實，他曾經建議留低至少2500個美軍在阿富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亦都同意。米利說，他一年前已經警告加速撤離只會令到阿富汗政府倒台。米利警告塔利班仍然是恐怖組織，沒有中斷與阿蓋達的關係，如果阿蓋達在阿富汗卷土重來，美國再受襲擊的可能性很高。總統拜登早前否認軍方想他留低2500個美軍在阿富汗。在會議上，有參議員質疑拜登講大話，沒有聽軍方高層建議。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回應說，如果在8月底撤軍限期屆滿時仍然維持2500個美軍在當地，美軍就要跟塔利班打仗。重新在撤軍上，總統和軍方將領沒有分歧。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以視頻方式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共同主持第11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博雷利和王毅討論歐中關係、國際和包括阿富汗、緬甸及印度太平洋等區域問題，亦都談到氣候變化和對抗疫情等全球性挑戰。在歐盟的聲明中，博雷利講到新疆和香港情況，強調參與人權問題和恢復中歐人權對話的重要性，認為是成熟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期望在三個月內能夠舉行雙邊人權論壇，認為對解決歐中之間的分歧至關重要。在台灣議題上，歐盟在遵守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成員國有興趣和台灣展開合作，肯定台灣是理念相近的重要經濟夥伴，但歐盟不承認其國家地位。天氣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六安童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害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被 K 仔 KO 你。 川流潮汐， 林间灌丛，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的山川海岸，到居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不同栖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二晚8点， 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翻到嚟朝早6:37，28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白元浩打俾你嘅，打俾啊 Kitty，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喺一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啊起咗身好耐啦。 唔系啊，我又系。夹硬逼嗰把声出嚟， 系咩？ 好彩你打俾我咗。 哎呀，真系白元浩打救你啊！ 黑翻着啊！你真系好彩你打俾我， 好彩打俾你啫。 不过又咁讲，知道你会打俾我咧，我就即系会瞓，即系瞓翻都安心啲，因为我知道啊，应该会有一个闹钟会再响嘅。 啊，又系喎。 系啊，因为咧，寻晚我又睇电视啦，咁又好似好少听阿小白你讲你煲剧咁样嘅。 系咯，嗬。 系咪啊？你系咪好少噶？ 其实我都好想煲噶，但系咧，真 系太忙 啦， 实在。 因为咧，嗱，譬如放工啦，即系做完节目之后，跟住已经有啲mixing做，跟住自己写下自己环节嗰啲稿啊，然后咧又出边有啲工作，翻到屋企又同仔仔。读下书，做下功课，咁佢呢两日又英文默书，又中文默书嘛，系咪？ 嗯嗯嗯。 咁啊，梗系屋企人嘅话就应该要系好紧张嘅，系咪？ 咁我當然係屋企人一份子，咁我咁梗係緊張啦。咁所以咧，又要同佢讀下啦。搞下搞下咧，你就發覺咧，又係時候又要俾佢食晚飯啦。食完晚飯之後，又再讀多轉，咁啊已經咧係九點幾噶啦。 嗯，唔緊要嗱，我有時我哋都係咁嘅，有時太忙咧，即係嗰段時間連睇下個電視咧都冇時間嘅。咁、但係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你嗰、那個嗰個生活冇咁緊湊咧，你又會即係空閒翻啲噶嘛，咁啊你會放假噶嘛， 我預計到咧， 休息噶嘛。 我預計到當我仔仔咧讀完中學之後，我應該會得閒啲嘅。 咁就冇咁悲咯。我谂读完小学已经好 OK 啦。 系啦，啊又话弟弟，如果哥哥可以教埋弟弟读书，咁就好啦。 啊，我唔系啊，同埋咧，因为而家嗰啲电视咧，每一闪即逝噶嘛，你即系上咗网啊咁样啦，你几时睇翻都得噶嘛。 哦，系啊。 系啊，咁我咧就睇紧一个咧系讲叫做《光谱上的爱》啊，咁其实佢已经第二集噶啦，唔系佢系一个好似纪录片咁样嘅、哦，即系佢系一个真人真事去拍嘅，咁、佢第二集噶啦睇到，咁佢上应该上年系第一集啦，咁我都有睇，咁佢其实就揾咗一啲咧本身可能光谱上即系 spectrum 啦，即系其实可以解惑佢哋本身可能有啲嘅自閉症啊，或者即相關嘅一啲症狀啦，令到佢哋可能社交上咧會有一啲障礙或者困難嘅。咁、但係好多人咧有誤解就話啊，會唔會佢哋其實就唔需要拍拖，唔需要愛情咧？但係又唔係嘅，即雖然佢哋可能好怕醜，或者會即成日收埋自己，唔係好識得表達。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有即戀愛嗰方面嘅需要噶嘛。即佢哋都會希望即有個人陪下，或者佢哋都好渴求浪漫啊咁樣樣噶嘛。咁呢個節目就係揾咗一班即大家可能會都遇到咁樣嘅問題嘅朋友去到配對。即大家會唔會反而咁樣會明白對方一啲咧？嘗試下睇下佢哋係咪真，同埋俾個機會佢哋試下係咪佢哋真係需要拍拖啊？ 哦，即係佢哋都有 speed dating 嘅喎。 係啊，係啊，咁跟住就幫佢哋約會，睇下佢哋嘅情況會點樣咯。 嗯，幾好喎，因為我有好多朋友咧，其實都係上網或者 speed dating 識嘅，佢哋都同我講咧，有個真係幾好嘅好處係咩咧？就是第一轮筛选的时候大家要填你兴趣是什么样的。跟着他们已经说其实第一轮已经筛走了那些你不是很想见的人了。即是在这里那些、你就很容易就会找到啱自己兴趣的。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呢是几好几方便这样。不过他们的心态都是上网啊 ,speed dating 那些呢找到个盘之后就不会再玩的了。 不是很多都是的其实。 对啊， 因为即你都明白有啲朋友可能佢哋嗰个生活圈子即係嚟嚟去去即係嗰十个八个钟都係喺一个好細嘅圈子里面好难出去识人或者佢哋又比较性格内向啲嘅即係唔会话放咗工之后啊出去约朋友咁朋友又带啲朋友出嚟咁样即係咁你就会好难去认识你工作以外嘅朋友囉。咁所以可能真係需要靠一啲譬如可能网上面嘅软件又好或者 speed dating 又好咁样去扩阔返你嗰个社交圈子㗎嘛。我都有啲朋友係成功㗎喎、即係成功靠speed dating 啊或者係呢啲即係上网识朋友啊咁然之后识到佢另一半结婚咁你就冇再玩㗎啦。 我而家有啲朋友呢就算行山嘅拍档啊有啲都係 speed dating 识㗎。咁佢哋第一樣嘢就已經話喺度剔咯，我好中意行山，好中意跑山咁。咁佢話其實佢另外一半一定係呢一隻人啦，咁就唔使擔心啦。 系咯，其实点样识都冇乜所谓，我觉得其实都系缘分嚟噶嘛。就算你上网识或者你 speed dating 识啊，咁你都有缘，你先会撞到呢个人噶嘛。 咪系咯，都要喺同一个房间入边，大家见下面先得噶嘛，系咪先？ 系啊，不过我觉得我睇呢套咧就睇到咁夜啦，咁样，所以我觉得都几推介，因为你又可以即系了解一下即系唔同嘅人，即系可能佢即系遇到唔同困难嘅时候，即系其实去表达佢嗰个爱咧，都有好多方法，即系可能佢哋会平时唔系好中意同人沟通，或者佢唔系好识得同人表达咁啦。但系当佢可能遇到一个同佢嗰个世界可以接轨嘅人咧，哇！你发觉佢哋嗰个 嗰、那個溝通咧，真係佢哋活喺好開心嘅一個世界咁樣咯。即係譬如佢哋會突然之間喺條街嗰度，不如我哋跳舞咯咁樣。咁跟住佢哋就會旁若無人咁一齊跳舞。你見到佢哋嗰種開心咧，係你睇到都戥佢哋開心、哦。 都真係幾好喎、啊，起碼佢哋係因為佢哋可能本身嘅工作咧，未必係成日接觸好多人啦。頭先我哋都講啦，但係其實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世界，即係我哋未必咧就係成同到佢哋接觸嘅。但係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天空。如果佢哋揾啱一個 partner 係同自己即係好啱 channel、好啱 key 嘅。其实真的可以很快乐的、哦。 是啊，所以是啊，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咯。我看完之后就是、啊、每一个人如果他、想即是这个追求渴求爱情的话呢，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呢，即是在旁边看到都等他们 sweet 的。 啱啊，咁啊，大家希望今日咧都可以个个甜甜蜜蜜啦吓。 好啦，我哋转头见啦。 一阵见。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33度，新界最再高多一两度。不过留意一下，稍后局部地区又会有骤雨嘅，不过啲骤雨都我又唔系好常见，见到咧都系可能落几分钟。而家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咁我哋喺天文台个嘅叫做天气预报入边咧，亦都见到另外一段咁啊，写住咧咩咧？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高空反气旋啊，其实气旋系啲咩嚟咧？气旋就系指围绕住一个强烈低压中心旋转嘅大气系统。咁但系由于内外嘅气压就差异大啦，即系你好似幻想得到，好类似啦一股嘅气旋，好似一个圆圈咁样嘅。啊，你个脑入边谂一个台风嘅样啦，不过佢唔系台风。由于内外的气压差异好大，咁四周的空气急速就向低压中心向到流向啦。咁因此咧，地球自转偏向力啊，喺北半球形成就逆时针方向的环流，南半球就会系顺时针方向。气旋通常就会带嚟唔稳定，甚至乎恶劣的天气，较大规模同埋风速较高的热带气旋同埋咧就系温带气旋啦。呢啲就比較上大規模嘅，但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咧，有啲譬如反氣旋啊、高空氣流，又係啲乜嘢嚟嘅咧？所謂嘅反氣旋係指一個地區性嘅氣壓系統啦，中心佢嘅氣壓咧就高嘅，四周圍咧即係嗰個佢附近嘅氣壓就係低嘅。喺天氣圖上面咧就以閉合嘅等壓線去到表示，高壓中心嘅空氣就向外流，向外圍咧去到流散嘅。咁因为受到地球自转偏向力嘅影响啦，喺北半球咧都系讲过啦，呢一句北半球就会依照住呢个顺时针嘅方向流动，南半球咧就会系逆时针嘅方向流动。高压区内嘅空气就会下沉啦，形成咗稳定、晴朗以及干燥嘅天气。哦，即系话高压区入边嘅空气一下沉咧，就会形成咗呢个头先讲啦，晴朗同埋干燥嘅天气。陆地上嘅反气旋啦，咁啊主要都系由大量地面嘅辐射散失而形成噶。嗱喺亚洲，佢哋冬季咧嘅叫降温巨大啊，冷空气下沉，形成咗一个强烈嘅大陆性反气旋，更加影响咧一个大啲嘅范围添。高空反气旋啦，又有啲人咧会叫佢做高空气流啊，高空气流另外一样嘢啦。不过高空气流系啲乜嘢呢？高空气流就系距离地面最少咧就几千米啊，几千米即系高过呢个大帽山噶，可能几个大帽山，三个大帽山咁高。咁基本上咧就系大气环流嘅一个上层嘅部分。由于高空甚少物体阻碍呢个流动啊，因此风速嚟讲咧，其实啦，一般嚟讲都几高噶吓。喺亚热带高压区上空啊，经常都会有高速喷射嘅气流，呼，飞得都几快嘅。而且喺温帶地區上面咧，亦都會有唔同嘅氣流喺度擾動住， 所以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啊听天文台可能譬如高空反气旋啊、高空气流啊，甚至乎反气旋咧，其实已经系指出一个特定嘅叫做气流嘅活动啦。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得闲有时间上个天文台嘅网站嗰度睇一睇，认识一下呢？人类嘅天空上边咧，只系几千米都已经有咁多高速嘅气流，所以系啱嘅。呢首歌嘅歌名系啱嘅，人类不宜飞行，飞都唔识啦，仲要飞到咁高。 你爱一个人，恋爱到多狠，如飞往他的星云，能烧毁你肉身，而我信服。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不够浪漫，人类怎飞行？我愿叫天蝎座旅行，只需要捉我够狠，不怕路远断崖亦狂奔。凡事飞尽他想，解天破风刃，越过众星众神，在那边勇猛，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 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早上的时间晨光第一线都提下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喂，朝早7点之前我们都会有职场 QL， 今天有个 circle 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好好减下压力。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同埋我哋嘅驻扎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 ，Circle。 早晨，小白。 你好啊，今日有啲咩法宝啊，帮我哋解决一下呢个压力嘅问题咧？嗱，嚟紧好快脆咧，啊又有假期噶咯，咁啊嚟紧11啊嚟紧啦，咁啊大家又可以呢、這个时候应该赶紧工噶啦，咁啊不过之后赶完之后就可以放下假，都几好。 我仲啱啱头先仲想问功课，有冇做下我上次教大家分享嘅一个方法咧？ 梗系有啦，我直头啊已经咧就系写低咗嗰啲快乐嘅事情。跟住咧，入边关联嘅人咧，都打咗电话俾佢哋咧。 啊，咁啊乖啦。咁今日咧就系又系要待住啦，因为咧连续呢几集咧都系讲紧一啲即系唔系困难，但系自己又可以待住喺袋咧，随时系帮自己去调节下自己嘅心情啦。唔系话要有好大压力啊，好唔开心先去处理噶嘛，预防胜于治疗啊。今日咧就系、是、想分享一样嘢啊，就系咧会传染嘅。 系咩啊？ 呢一年咧，呢年几两年一听到传染咧，好惊。 系啊，即刻惊啊惊！ 但系呢一样嘢系 good good 嘅，好嘢嚟嘅。 系。 咁咧，亦都小白都有赞我。 系咩啊？ 即刻试俾大家睇啊！真 系。我有赞过你靓咩？有嘅。 有嘅。咁但系咧，就系心内心靓啊嘛，就系咧就系。啲人咧由細到大咧都會形容 Circle 咧就係、是、一個中意笑嘅人嘅，咁同埋咧最近啊，因為咧喺工作崗位裏邊咧都同同事分享翻，佢講翻就話啊 ，Circle 喺度咧就有一個感染力咧，就係、是、因為成日都會聽到我嘅笑聲。 嗯， 你我咧諗翻起咧，我喺唔同嘅工作崗位，當人哋寫翻一啲嘅説話俾我嘅時候咧，第一個感覺同印象咧都係講呢一樣嘢。 嗯， 咁今日想分享就係話，原來笑啊～ 係一樣好正嘅東西咧、 哦。 有頭先話傳染啊嘛，點係會傳染噶？同埋係一件好嘅嘢嚟嘅。咁咧，我就想大家由笑開始去幫自己調節一下一個好心情啦。點解咁講咧？其實咧，外國咧都有好多研究咧，即係我諗近呢幾年都成日講噶啦。其實點解講緊話？即係你其實你有冇試過咧？聽到人哋笑咧，你忍唔住都會 有， 自己都想。 其實有好多人嘅嗰啲叫情感行為咧，係都幾容易係會傳染嘅，真係容易傳染啦。例如打喊路啦，打喊路就未必係咁多正能量啦。不過打喊路你見到人打咧。你又好想打㗎喎、哦。跟住呢如果你喺一个电影入面有啲伤心嘅劇情呢你见到旁边啲人喊呢啊你自己好似觉得个心特别噏咁样。咁但如果你话正面啲嘅好似笑咁样啦哇你见到好多人呢喺一个开心嘅环境入面呢哇你个心入面又会发现係个心情都好咗又容易呢就算未必哈哈大笑起码你都有个微笑喺个面上面先嘅。 我最简单呢我成日讲呢因为我隻狗同佢好亲密啦。有一次佢系咁打喊路咧，我自己都忍唔住。 唔系嘛？ 咁但系咧，因为我一见到佢笑咧，佢啲狗狗一笑嗰个样咧，嗱、啊，小白都有养狗啦。 有啊， 啲笑容咧系好天真烂漫。 系啊，狗仔笑咧系又系一个好特别嘅事，你真系分得出嘅、哦，哦好嘢、 哦，融化咗 啊。系啊， 我咧都有一啲嘅研究嘅 back up 话俾我哋听，笑真系。好緊要嘅，原來咧喺倫敦大學有啲即係研究，即係喺精神學科嘅教授啦，就係咧佢哋都會研究就叫你笑咧，全世界都會跟住你笑嘅。佢唔係咁講嘅喎，即係呢啲教授咧就當然有一個研究嘅基礎去話俾大家聽啦。佢做過一個研究咧，就係話佢用一啲嘅機器啊，去用一個 MRI 啊，照一個造影咧，去照翻就話你笑，佢相反嘅喎。當你聽到一啲唔好嘅嘢咧，佢都會睇下你嗰個腦啊，嗰個反應係點樣啊。佢就話啦，當咧原來人咧係聽到一啲笑聲啦，一啲開心嘅嘢嘅時候咧，你腦裏邊啊，大腦嗰個嘅主觀情緒嗰個區域啊，佢都會活躍一啲嘅。 哦， 相反。你一聽到一啲尖叫聲啊、嘔吐聲，即係相對一啲負面啊，或者可能你頭先講話打喊路咧，亦都會佢會照到嗰個反應咧係冇咁活躍嘅。即是話其實佢呢個簡單嘅研究咧，顯示到其實原來笑咧都俾到我哋一個好正向的一個情緒嘅感染力咧，令到我哋大腦掌管情緒嘅區域咧都有反應嘅、哦。其實笑咧都係真係好幫到手啊。咁但係啦。講到笑有咁多好處啦，其實可以咁點樣令到除咗好似 Cheryl 咁嘅笑點都好，但係我都好中意笑面型人， 大笑瑜伽咁樣，我有聽過大笑瑜伽。 瑜伽係其中一樣嘢啦。我再簡單啲咧，頭先就話啦，我會揾一啲嘅片啊，笑片，即係細個咧又興有啲即係笑嘅電影噶嘛，即係去睇翻就話。原來呢個好簡單，你有一日如果你有啲時間放假，頭先阿小白講話就嚟放假啦。哎，揾啲咩做可以調節下自己心情，可以輕鬆一下咧？就揾啲令自己輕鬆嘅電，無論電影又好啦，搞笑嘅，甚至乎咧，我會睇一啲動物嘅片段，你見佢哋嗰啲傻瓜樣。 嚇、啊！其實好簡單啦，而家呢個年代唔使好似我哋細個咁啊，咁辛苦喎，即係直頭上網你撳嗰啲笑片、搞笑動物咁樣。其实已经一大扎嗰啲 video 可以去啊，笑到你眼都湿晒啊！我唔睇添啊，真系。 虽然我头先咧最初嘅时候，即系反即系嗰啲咁嘅暴露年龄系，我谂起肥姐，肥姐系我哋开心果咧、 肥姐真系好啊，开心果、啊。 你头先讲笑声咧，我一即刻脑里边联想到就系肥姐嘅笑声。 嗯， 即系如果大家细个唔识都好啦，或者即系。好似 Circle 呢啲年齡層都係認識肥姐呢一位前輩咧，你都可以上網，頭先講上網都可以揾翻呢啲片段咧，去聽下肥姐嘅笑聲，其實真係好正。甚至頭先小白講話，而家你撳個掣寫住笑片或者係動物嘅搞笑片咧、 啊， 即係呢一啲嘅輕鬆嘅娛樂咧，都係可以幫到手去令到自己嘅心情咧可以治療一番啦，或者叫做可以輕輕鬆鬆過咗一個假期咧去叉電再去工作嘛。 嗯，咁大家可以咧就凭住呢啲嘅笑咧，可以增加自己嗰个正能量啊！咁星期三嘅时候，永远都系咧个人容易攰嘅。不过今个星期已经好好噶啦吓，因为10月1日咧，咁有呢个国庆日啦，咁星期五嘅时间，咁所以今个星期嘅工作天系得4日。咁但系咧，亦都要谂，即系今日啲嘢会比较赶啦。咁用下 circle 呢个方法笑。 就算係啦，就算對住台頭嗰一沓嘅文件咧，你都笑下，咁啊做起上嚟咧都應該會精神啲嘅。 仲可以感染啊嘛，你一個人即係開心嘅話笑。即系你可以感染埋你身边嘅同事， 嗯， 好快就到十一啦。 系啊，加油啊！大家都要加油啊！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我哋再讲啦 ，Circle， 多谢你，拜拜。 系咧，好快脆咧，隔多两日有一个嘅公众假期。今个星期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嘅快乐啲啦吓。咁啊，时间快脆回到早上嘅七点钟噶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咧，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千祈唔好行开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带来三大隐患，包括冷战回潮、军备竞赛同核扩散嘅隐患。中方呼吁三国顺应时代潮流，改弦更张，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集《名人启示录》嘅嘉宾系吴宏斌博士。 咁我事实上我自己当年嘅受嘅教育程度都好低嘅咋。我真系小学毕业，仲系满江红嗰只啊！咁因为冇办法，屋企太穷啊！我哋屋企七兄弟姊妹啊嘛， 哇！ 咁九个人住喺公屋，所以咧一个目标就系赚多少可以赚到钱，就最唯一嘅目标啊！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即梦人，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就快轮到我去换智能身份证啦，等我 mark 低个日子先。 讲开换智能身份证，我公公咧系住喺护老院嘅，开头我哋都担心同佢出去换证会有困难，好彩入境事务处有派员嚟换证噶，咁个行动不便嘅公公就可以轻轻松松换到证啦。 你应该系讲紧入境处首次以外展嘅形式推出嘅到访院舍换证服务，为院友提供一条龙换证取证服务啊！ 呢、這个服务真系好细心、啊，令到超过360间院舍、超过18000位嘅长者唔使周居劳顿，唔使花时间排队，又唔使惊会唔识填写啲资料。安坐院舍就能够换到新的智能身份证。 入境处不止换证安排做得好啊，听闻他们的义工队都很关怀弱势社群的、哦。 是的，入境处义工队由200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同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合作，举办义工活动，疫情期间更加积极协助防疫工作，派发抗疫物资粮食给有需要的长者。 不断为市民提供咁贴心嘅服务，所以入境处咧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协作大奖，同埋我最喜爱的全城长者友善计划大奖，系对佢哋一直努力嘅肯定。 声音演绎：超 B、Kitty、阿 O。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9啊，出边28度嘅气温，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咧有白元路同阿 Didi 一齐倾下出边嘅交通情况俾大家知先。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先交俾你啦。 系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吓，由于有个强制检测安排咧，所以需要封路喺北角噶，介乎电照街同埋琴行街嘅一段丹拿道啦，去鲗鱼涌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北角噶，介乎电照街同埋琴行街嘅一段封嗰段咧，就封咗丹拿道啊，去鲗鱼涌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另外咧就讲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啦，就系喺呢个葵涌嘅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对出啦，介乎安捷里同埋大白田街一段咧都需要封闭啦，同埋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啦，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隧道方面咧，都系恒常嘅隧道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嘅。咁啊，恒常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咁啊要特别留意就系嗰个北角嗰个封路啊吓。 冇错啊，咁啊稍后可能会比较繁忙，希望快啲开翻啦。 啱啊。 系啊，小白，我想问咧，你有冇睇过升旗仪式啊？ 香港嗰个冇，咁啊以前同妈妈咧就有去过北京嗰度旅行啦，咁、我都有顺便咧，我嗰阵时哇真系朝头早一早起身就去嗰度睇啊，咁样都好。好庄严啊！我觉得呢个系 系啊，即系同香港一样啦，都系好庄严。即系升旗仪式咧，好有规矩噶嘛。 系 咁啊，啲人人都要穿着诶呢一个礼服啊，警务人员啊，同埋啲枪队成员咧都好庄严啊。同埋咧，你知佢要望实嘅， 系 要表示尊敬，我觉得 OK 嘅。咁我点解咁讲咧？因为咧10月1日系国庆啦。 系啊。 咁所以咧，唔好以为10月1日先开始封路啊，湾仔一带。咁我而家就讲俾大家听，喺今晚嘅12点开始封。 今晚就开始封啦。 系啊，所以大家唔好以为10月1日。在今晚的凌晨12点开始封，至到10月1日的中午12点，湾仔一带朋友要留意，包括封了哪里，就是封了博览道、博览道中和博览道东，还有中环和湾仔绕道，去回博览道那条支路都封了、即是你不要想着由湾仔绕道去回博览道不可以的、因为那条支路都封了，还有介乎博览道中和会议道的一段菲林明道都需要封闭的，即是封了一段的菲林明道，有部分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去湾仔一带咧，就会喺今晚嘅12点至到10月1日嘅中午12点咧，就有封路措施嘅。 咁啊，即系封路36小时。 冇错。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呢个湾仔啊，因为由于咧就系国庆升旗嘅仪式关系啦，咁所以咧会有啲交通上边嘅安排嘅。咁啊，详情啊留意住我哋港台嘅交通组啦，以及咧就系上翻上去有关巴士公司嘅网站嗰度睇都得嘅。 冇错。 运输署网站都应该有。 系，冇错，一定有啦。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喂，今日呢啲天气呢暧昧啲啊。点解讲暧昧啲呢？热呢唔係好热。跟住呢吸淡空气呢，啲空气质素呢亦都唔好㗎喎、啊。 哎呀。 望上个天呢亦都灰灰黑黑咁样。但太阳又出咗嚟喎。咁即係点呢？嗱，有啲好嘅元素，有啲唔好嘅元素。究竟半杯水嘅道理，你会觉得啊有一半满系唔足够啊，定还是系望住半杯水都会觉得啊其实有半杯水都几好啊，有啲人啊水都冇一滴饮下呢咁样。咁啊睇嚟今日呢心情就决定天气多少少。有阵时天气决定心情，你諗下譬如狂风雷暴或者哇太阳出嚟蓝天白云，有阵时天气都会决定到你嘅心情喎。咁我反返转头应该係心情决定天气嘅。咁啊既然心情可以决定天气啊，梗係啊几歹啊几歹，烧麦啊烧麦，朝头早早餐整返同烧麦食下，饮啖茶食个包，咁啊心情自然会靓啦。咁啊预留充足嘅时间啊，整个靓早餐食下咁样。 Yeah. 喂，饮茶都几好啊，小白。 梗系啦， 去饮下茶。 饮茶梗系正啦，几时都中意饮茶啊。咁啊，有机会真系要快啲去一去吓，食翻龙虾饺、烧麦先得。好，唔该晒哦，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3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噶。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可能因为吹微风嘅关系咧，咁啊，所以啲尘啊，所以啲热咧就焗住咗喺个城市嗰度啊吓。咁啊，展望啊，明日都系酷热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以及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咁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至于酷热天气警告啊，梗系头先都提过大家啦，喺度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4啦，咁啊一齐咧就上一堂晨光大学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早晨啊 ，Victor，Hello， 各位早晨 ，Victor， 我想话咧，入咗秋之后咧，真系成日瞓醒咧，都觉得喉咙好干，甚至乎有少少痛添啊。 哦，系啊，其实因为咧，而家入咗秋季咧，好多人咧个喉咙都会唔舒服嘅。咁咧，好多人咧，如果特别系好似你哋咁成日用喉咙嘅咧，咁都有机会咧会有呢个慢性咽喉炎嘅情况嘅。 何谓慢性咧？乜唔系喉咙痛就即刻起噶啦咩？ 其實如果我哋話慢性嘅話，就係長期啲噶啦，即係一般嚟講，可能幾個月或者長期都會反覆咁樣出現呢啲喉嚨嘅唔舒服啦。咁其實咧慢性咽喉炎咧，我哋喺門診上面咧見到咧，好多人都係覺得喉嚨棘棘地，或者覺得好似成日都要鉗鉗聲咁啦，或者咳咳地，有啲 patient 會咁講。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你喉嚨嗰度咧有啲發炎。點解呢個秋季會特別多呢？其實因為我哋話而家個天氣比較乾燥少少啦，同埋早晚嘅温差都大啲嘅，係啦，咁咧呢個早晚温差大啲就會刺激到個咽喉部啦，咁就會出現呢個可能乾啲啦、渴啲啦，就會令到佢有少少啲慢性嘅發炎，係啦，咁就會出現呢、這個好似頭先你咁講嘅，就是、喉嚨唔舒服啊，渴渴地咁嘅感覺啦。 嗯，但有時咧，我又會覺得咧，好似伴隨住其他症狀嘅喎，例如咧，可能我有時聞到啲花啊，又或者係好似覺得有少少鼻敏感之後咧，隔一段時間咧就會覺得喉嚨都唔舒服噶啦。其實係咪都有關係嘅咧？ 其實咧，我哋講嘅慢性咽喉炎咧，其實都有好多原因嘅，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喉嚨嗰度發炎啦。咁但係點解喉嚨會發炎呢？第一，我哋講好似頭先講嘅啲温度嘅差異啦，會刺激到佢發炎啦。咁同埋有啲我哋話鼻水倒流啦，好似頭先你咁講嘅情況就類似係鼻水倒流啦。咁啲鼻水成日咁樣倒流咧，刺激個喉嚨都會令到呢、這個慢性咽喉炎嘅。咁另外咧我哋都會見過呢啲譬如胃酸倒流啦。啲胃酸上嚟啦，刺激个喉咙，令到呢个喉咙嘅发炎。咁甚至乎我哋之前讲过嘅呢、這个干燥症，系啦，干燥症佢本身那个水分已经少噶啦嘛，咁喉咙长期缺水都会令到佢喉咙长期发炎咯。 嗱，我有知道咧，有啲人话咧，如果唔够瞓嘅话，這个喉咙系特别干嘅，其实系咪真嘅咧？定系心理作用嚟嘅啫？其实 唔够瞓，你身体咩都唔聚财啦，咁就会喉咙呢个情况都会加重啦。所以其实有啲不良嘅习惯啊，或者饮食咧， 嘅唔好，即係譬如話食啲辣嘢啊，或者食啲比較熱氣嘅煎炸嘅嘢，其實呢個喉嚨嗰個唔舒服嘅程度都會加重嘅。 係，咁如果話有呢個慢性咽喉炎咧，會唔會都進一步可能擴到去其他地方都會有啲感染啊，或者甚至乎係蔓延嘅情況咧？ 因為佢係一個發炎嚟噶嘛，咁所以如果咧你本身控制得唔好嘅，咁其實咧佢去向上發展咧就會出現呢、這個鼻炎啊、鼻竇炎啊、中耳炎啊。如果向下就有機會出現呢、這個譬如話呢個肺炎啊，或者支氣管發炎咁咯。 係，所以都唔可以輕視佢啊嚇。咁有冇啲咩預防嘅方法咧？ 咁其實我哋頭先講過慢性咽喉炎咧，佢嗰、那個原因都好多嘅。咁譬如話，如果鼻水倒流嚟講咧，就可能定期洗下鼻啊，同埋少啲刺激啊。咁如果你本身有胃酸倒流嘅，咁我哋一般建議就可能唔好即係食太多煎炸辣嘢啦，同埋唔好食啲刺激胃酸分泌嘅有啲食物啦。係啦，飲食清淡啲。咁當然啦，你平時都可以攞啲淡鹽水去朗口嘅。 係 啦，因為鹽水都有呢、這個即係舒緩同埋一個殺菌嘅效果嘅。係啦，咁另外我哋都講到秋季比較乾燥少少啊嘛。係啦，咁如果你本身喺屋企可能有開冷氣嘅，咁都要校下個温度啦，同埋嗰個如果乾燥少少，去用啲加濕機啦，係啦，維持呢個濕度啦，咁都會有啲舒緩嘅效果嘅。 係，咁但係咧，如果話戴口罩咧，其實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呢一啲嘅情況可以減輕咧？ 都會㗎，即係譬如如果你本身空氣唔好啊，或者本身有鼻敏感嘅，咁你戴咗口罩之後咧，都會避免咗呢、這個嚴重啦。这个鼻敏感嘅加重啦，咁呢个情况都会改善嘅。 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呢啲咧，都系外在嘅因素啦。食嘢方面咧，又有冇啲咩地方需要注意，或者有冇啲咩嘅食物咧系可以改善到呢一个问题嘅咧？ 咁首先咧，因为我哋喺即系有啲病人咧，其实都好惊食嘢嘅，因为喉咙唔舒服噶嘛。 系啊，好痛噶嘛。 系啊，咁佢就食得好清嘅，咩都唔食即系其实呢啲情况都唔系好建议嘅。系因为你乜都唔食咧，你都冇营养。咁其实我哋中医角度嚟讲，你啲喉咙咧，其实要有啲营养去滋润佢噶嘛。所以你冇营养都唔得嘅，所以饮食嗰度要均匀啲啦。就系嗰啲讲嗰啲咩即系热气嘅嘢唔好食之余咧，其实其他嘅肉啊、菜啊、蛋啊呢啲都建议都。食啦，咁另外咧就系饮多啲暖水啦，唔好饮啲冻水刺激个喉咙啦。 系， 咁另外都头先讲咗，如果你本身有胃酸倒流嘅，就记得啦，唔好食太饱，食清啲，同埋瞓前最多唔好食太多嘢啦。呢啲都会加重呢个胃酸倒流嘅，咁令到你嘅病情加重嘅。 嗱，好多人咧就话饮蜜糖水，又或者系饮啲咧可以滋润喉咙嘅嘢啦。咁 Victor 觉得如果中医角度有啲咩可以介绍俾我哋系天然啲又可以自己搞得掂嘅一啲饮品咧？ 咁蜜糖係幾好嘅，咁但係咧，如果你本身太多痰嘅話咧，蜜糖就要小心啲啦。係啦，咁另外咧，其實有啲滋潤嘅中藥，即係譬如話沙參啊、玉竹啊、石斛啊，呢啲其實都可以平時當茶嚟飲嘅。係啦，咁如果你本身好似芭比咁樣，成日你都要講嘢啊，咁其實都仲可以加少少呢啲薄荷啊、無蝴蝶啦、利煙嘅藥，係啦。咁市面上都有啲咩抽梨膏啊，用嗰啲即係雪梨整嘅，咁都可以買嚟飲啦。咁本身有啲人可能個腸胃唔係咁好嘅，咁其實都影響個喉嚨嘅，因為中醫覺得呢個喉嚨同個腸胃都有啲關係嘅。其實腸胃就係吸收營養，所以佢全身其實都有關係。係啦，咁如果係喉嚨唔舒服，伴有呢個腸胃唔舒服嘅，即係可能肚比較容易脹啊。或者本身大便比較差啲嘅，咁其實都可以試下有啲補脾陰嘅藥啦，即係例如呢個白扁豆啦，淮山啦、薏仁啦，呢啲其實都係對呢、這個脾胃脾陰幾好嘅，同埋對嗰個喉嚨都有啲幫助嘅。 我有聽過人哋話食芋頭，其實關唔關事㗎？ 咁其實咧頭先冇講到，但係其實有一種情況咧，就係呢個扁桃腺結石引起嘅。慢性咽喉炎，咁咧呢个如果你本身扁桃腺长期都发炎嘅，都会令到呢个慢性咽喉炎嘅加重嘅，系啦。咁呢啲情况咧，其实芋头咧本身佢有一个散结嘅效果，系啦。咁咧佢都有帮助你呢个长期扁桃腺发炎咧有呢个舒缓嘅效果。咁你扁桃腺冇咁大啦，咁佢嗰个慢性咽喉炎嘅情况都会舒缓咯。 明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除咗话耳仔得到滋润，今朝早听咗咁多中医学嘅资讯之外咧，喉咙都可以咧跟翻头先阿 Victor 教我哋嗰啲方法咧，可以滋润一下，咁成个秋天都唔怕会有啲咩咽喉炎或者喉咙唔舒服啦。好啦，唔该晒 Victor。 好，拜拜。 拜拜。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再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无谓纤细又纠结，唱我想找人哭，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我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玻璃墙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做一个，还挑剔过我。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面对住好朋友爱上咗自己喜欢嘅人刘启明，原本谂住默默咁祝福佢哋，不过喺幸福画面背后，原来系一个骗局。宋运辉会唔会出手相救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8/22，二台好日子。 嗨，新歌张文新啊！70年代由我首创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10个名次嘅啫，想上榜啊，就算系天王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儿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20首歌的选择。 不是啊，新歌现在竞争更剧烈了，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的时候都很紧张的。 所以天儿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的好歌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好，朝早7:26啊，早晨啊，欧、 哦，早晨啊，小白，今日讲下呢一个啦，偷心又偷金，讲紧咩咧？咁啊，警方指出啦，今年啊首7个月啦，投资嘅骗案咧急增咗咧，去到啊725宗咁样，其实都几多，平均一个月咧有100宗到啦，咁啊损失咧高达25.15。唔系万，唔系千万，系亿元。 哇， 系25亿啊！ 你睇呃人呃到咁样咧，即系大家真系要防啊！ 即系旧时咧，偷心贼都系即系令到你嘅心啰啰乱咁样，即系 同埋呢啲又偷心又偷钱， 欺骗感情系啦，欺骗金钱，欺骗 一直以嚟都就系觉得系电影桥段嚟噶嘛， 系。 你点会谂到现实世界其实系呃咗几多20几亿啊？即系平均每个月啊？ 唔系，总共损失高达25亿，国际骗案嚟噶。如果每个月呃咗20几亿，啲人唔使投资噶，个个走去呃人，咁梗系唔好啦，系咪先？即系呢个都系警方方面提供嘅一个资讯嚟嘅，咁啊，俾个 case study 大家啦。咁啊，23岁嘅呢个钢琴教师咧，就买呢个贵金属，咁啊，当然就系误堕情网先啦。咁当然俾一个骗子就欺骗，叫佢买嗰啲贵金属啦，咁啊，拖累到父母咧都损失咗900万。 哇， 系啊，咁可能即系自己去买啲，跟住再叫埋爹哋妈咪啊买啲，因为嗰、那个未来女婿嚟啊嘛，正所谓外母啊见女婿，口水啊嘟嘟滴，咁所以系咪咁样而释出咗嗰900几万咧？咁当然。財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嚟嘅，你有90几亿咧，900几万真的不是咩錢嚟嘅。不過被人呃了都不好， 啊、 特別是 呃了心啊， 係啦。 最唔好就呢一样啦，玩弄感情嘅骗子咧，我自己本身系最唔中意噶啦，最应该痛斥噶啦，仲要呃埋你啲钱啊，简直咧真系唔好，真系唔好、 啊， 所以大家啊，大眼识人啊！ 今日系9月29日，星期三，农历8月23，适宜祭祀、出行、解除、嫁娶、伐木、驾马、造就、动土、修造、迁徙、入宅、破土、安葬、开山坟。 终于等到好日子啦， 可以开心啲啦。今日忌开光安床， 唔使咁多、啊， 少少提示啫。今日都系世界心脏日， 我会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好好爱护我哋嘅心脏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角丹拿道55号港运城二座完成强制检测，大约7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当局话在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接受强检，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65户，当中大约30户冇人应门。北韩国营传媒报道，寻日军方试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又话最高人民会议寻日召开，领袖金正恩并冇出席。南韩寻日朝头早监察到北韩由慈光岛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短程导弹的飞行器，飞行距离200公里，同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估计可能是全新的武器。韩联社话，今次是北韩今年来第6次进行武力示威。早前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提及南北韩首脑会谈同终战宣言的可能性，估计北韩再发射飞行器是要试探南韩的反应。南韩总统文在寅昨日指示相关部门分析北韩近期发表的谈话内容和导弹发射情况，制定应对方案。美国财长耶伦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警告，若果国会未有提高债务上限，或者会引起金融危机和灾难，损害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他说美国经济正是处于复苏轨道，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失业率将会上升，带来市场问题，民众支付的利息亦都会随着国债借贷成本上升而增加。耶伦形容债务违约很大程度是人为危机，并没有任何事比起未能够提高债务上限会对美元造成更大的损害。另外耶伦说，美国今年通胀率肯定是超过2%，但见到每月的通胀放缓，他预计今年底的通胀率将会接近4%。他又提到，在人民币足以同美元竞争之前，中国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金融市场改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接近狮隧口。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狮隧口。咁喺葵涌嘅安捷街就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呢一段咧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至于北角咧个丹拿道就有强制检测嘅安排噶，丹拿道去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一段咧仍然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龙汪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万公屋，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亦都车多，排到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睇唔到人，但系睇穿你个心。 风任意任性飞纵，从未投入苦痛，未理会心事或破空，随灵魂摆动，让意念再汹涌。年轻拒绝初衷，堕进落魄中，失去过后又有春风。自信让你得宠，随便忘掉它，以后故事重新中。凉寒里得地，任岁月再挑剔，谁知最后归期，堕进大爱中，快乐最热暖吹送。 Michelle 是一位视像女高音，看不见的神奇女侠呢首歌好似系讲紧佢，但其实又唔止佢。每一位听紧呢首歌嘅人内里都有神奇女侠嘅一面，可能只系未有人发掘到啫。作曲编曲 Mark Tai， 填词王咏诗，监制 C N Groovy。 多演你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萧海欣《看不见的神奇女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添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香港作为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城市，正面临人口老化带来的经济考验， 所以社会有需要加强对退休规划的认识，让市民可以享受一下丰盛积极的退休生活。 好的退休方案呢，应该具备三个特色，分别是快、稳、长。什么意思？ 想知道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灵活城市资讯站。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7:38，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啊、又是 是啊，仲系酷热噶，唔系，但系我觉得行出街咧，嗰、那个空气嘅味道已经有少少唔同啦。过咗中秋，我唔知道你哋觉唔觉咧？ 又系酷热天气警告。 朝头早佢冇咁酷热嘅，即系譬如我哋翻工嘅时间咧、嗯，都 feel 到有少少 秋秋地、 秋秋地嘅感觉。 秋分过咗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秋仔， 系啊，好期待。其实朝头早行出街，闻到呢一阵即系叫做清新嘅味道咧，其实个人都精神啲。 系咪应该而家嗰个叫做冇咁酷热？天气警告 或者少少 少少酷热天气警告都 唔系，但系咧眼罩都热嘅， 小辣嗰啲咁样，食米线咁啊， 都系出汗啦，都系咁，系啊。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添，咁所以唔好俾我哋嗰啲咩秋秋地影响到啊。 会唔会有啲咩噶？有机会今个圣诞着背心啊，大家 我提防緊打風啫，我覺得近排周邊地區都係咁枕住有啲颱風喎，成日都話香港打風咧，依家好誇張噶嘛，10月、11月都仲打緊風噶嘛， 咁啊留意住個天氣啦。咁啊，今朝早咧我就睇到一單國際新聞，就發生喺印度嘅。咁呢單新聞咧，就我諗大家細個嘅時候咧都會有呢啲類似嘅諗法或者。但是不啱的。 是咩 就出猫了、哦。考试的时候。即或者呢有些朋友试过就是隔离的同学仔出猫。跟住被老师即刻指了出来你做什么啊咁、样。即是有这些情况的嘛。 还给先生知。 是啦。其实是啦，为什么你考緊下试你又知道隔离的同学出猫咁样的呢咁、样。 因为你本来想偷睇佢点知你见到佢偷睇隔离。 见到佢偷睇你。偷看你 人大咗呢你睇呢个。泰国嗰个出猫特工队 啊， 你即刻觉得咧，唉，自己细个真系好渣。如果真系有做过呢啲嘢，咁当然啦，即系每次讲完出猫呢个字后边都要加一句，真系唔啱噶。 戴翻个头盔先，系啊。 呢个好均真，我真系未试过出猫， 几好。你有冇试过偷睇同学咧？咁 都冇。 偷睇同学同出猫两件事嚟嘅，首先界定翻先。 偷睇女同学咧？ 咪先偷睇同学同出猫有咩分别啊？ 有分别，出猫咧真系有啲朋友仔可能摄张纸， 有备而来嘅，系啦，记忆面包啊嗰啲咧， 成成喺个笔盒入边摄张纸啊。 偷睇女同学就成日有啦， 成日啦， 偷睇女同学 睇个样啫， 睇个样啫， 睇个样。 咁但系咧， 你佢嗰啲好陷阱噶，你偷睇女同学一阵又上 C 一噶啦， 偷睇女同学裙底哦， 系啦，唔好啊， 得啦， 系益术咁样，仲要益术咁样， 好均好均真嘅，我就。冇偷睇嘅，因为我觉得肥佬咪肥佬咯， 系啊， 因为如果你肥佬咗，你就会有一个警醒啊嘛。我试过最多都系唔合格，即系肥佬就未试过嘅，即系零鸡蛋就未试过嘅， 中 哥试得多。 细个啊，冇乜，即系你话肥佬啊，肥佬。上大个咗咧，好努力追求学业，我常言到佢系我哋成个晨光团队学历最高啊。雙碩士學位喎、啊，雙碩士下一浸係咩啊？博士噶啦， 我以为是三碩士。 冇啊，如果再讀嗰陣時諗過讀博士嘅，但最後就放棄咗。 叫佢 doctor 啦 ，doctor，P doctor， 因為嗰陣時一路喺度諗啊，如果再讀咩咧，咁可能即係都傾過嘅，即係同大學嗰邊傾過，咁最後都係啊，都係放棄，都係放棄。 點解咧？ 因为咧，计落条数咧，佢最快四年啊嘛，最迟八年啊嘛，即系如果要读完晒咁样。 八年噶，原来读 唔系你可以 快则四年， 你可以四年读晒佢噶，即系最快咁样。咁但系最后嗰一年多啲咧。 你就一定要 full time， 即係你不能 part time，因為佢要做好多 research 同埋實習、 哦、 因為佢一啲係 case 嘅研究嚟㗎嘛，咁、 嗯、 你不能夠有其他工作喺身。 佢識嗰啲嘢，我哋都唔知道，我都唔知 道。唔係咁樣學緊嘢 咯，我都唔知啊。 即係可以拖到， 可以拖到 八年， 你快快收讀完四年都得㗎嘛。咁但係去到咁樣， 就佢不能夠放棄一年嘅工作啊， 捱唔住啊！ 佢每秒幾百萬上落，跟住計剩翻一年 啊嘛。咁另外就算即係嗰頭嗰三年瘋狂儲錢咧，再落去嘅時候都係唔得。咁因為咧，即係計一計自己個年紀咧，去到最後嗰、那個即係 doctor 俾到我嘅有啲咩嘅功用啊，叫做功用咧，就係、是、可能喺個墳墓上邊咧寫住梁榮忠博士咁樣嘅啫。咁又實質上用唔到啊嘛。咁跟住你咪沽名釣譽啊？係讀博士都係沽名釣譽嘅。咁所以咧，我有一個 professor 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咧，咁我即刻打消咗個念頭。咁我就話：點解你讀博士？ 嗯， 我話讀博士想追求學問咯。跟住佢話。追求学问唔一定要读博士噶嘛？我系， 跟住走咗啦， 走咗 谂都唔谂，谂都唔谂。多谢你啊，老师。 因为你系平时喺屋企攞起本书，你钻研，你都系追求学问噶嘛、 啊。我想问答你嗰个系咪一位博士嚟噶？ 唔系， 我以为啊，就系啲智者就系咁样， 只系一位助教啫，咁样只系一位助教啫。 咁样就所以最后咧，谂下。其實都真係，即係可能太多枷鎖啊，自己思想上咁、都係唔好。即係如果仲有咁多牽掛嘅時候，就唔好讀書啦。 係咁啊，所以其實咧，即係知識咧都講得啱嘅，唔一定係睇你嗰張沙紙去到邊度、即係你生活上每一樣嘢都可以係即係你學到嘅知識自己袋落袋嘅。咁所以其實同個分數咧亦都唔掛鈎嘅，即係你識得玩呢個考試嘅遊戲，又唔代表你係識得喺呢個社會上面同人哋一齊。去工作啊，或者去生存啊，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咧，即系头先阿 O 都讲啦，每次我哋讲下呢一啲咁曳嘅题目嘅时候咧，都要系啦，同大家讲翻，真系好唔啱，甚至系会俾人拉嘅，系咪先？即系如果俾人真系捉到嘅话，咁所以唔能够啦。咁不过咧，就真系每一年你都会见到，即系一啲大啲嘅考试咧，都会有呢啲新闻出现嘅。咁、今次我睇到呢单国际新闻咧，就喺印度，佢仲要系咩咧？一个国家教师嘅考试。即是教师 去考的这些事，因为可能教师都会有一些资格的评审、样或者有一些他们的 renew 他们的资格这样。那他说那一日呢考试当日呢就有160万人去到应考。那结果呢监考人员就发现了有10人呢就作弊。呢啲作弊嘅方法咧，真係隨住時代嘅轉變咧，而係有唔同嘅。嗱，以前睇周星馳嘅電影就拋香蕉啦，B 啦，等於 A for Apple，B 就掟隻蕉。 文文啊 ，C 咧 ，C 係 好似掟隻貓， 掟貓咁嘅事， 印象嚟嘅啫。 咁啊，搞笑啦，同埋係搞笑啦，咁樣。咁佢哋而家原來咧，哇！只拖鞋裏面咧，做咗手腳， 係咪有嗰啲咩液晶體發布機嗰啲咁樣啊？接收信號、 但去到腳板底咁遠咩？ 嗰陣時咧，講未有附咧 Google Glass 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都聞説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因為佢可以做到個 display， 但係咧你留意翻， 你即係講得咁細聲啊，其實大家聽到， 因為呢啲真係唔啱啊嘛， 唔係啊，呢個係 mens 嚟嘅，點解咧？依家冇人再講 Google Glass 㗎，你留意翻，因為其實咧呢個產品係某個營業上有少少失敗，因為佢有兩大功能咧、其實係唔合乎道德。頭先講啦，好大機會出貓啦，因為你嘅眼睛可能 display 緊一啲究竟啊唐宋元明清，你想讀中國歷史，哇背曬出嚟，佢梗係咁可以猛寫啦。第二咧，佢嗰個影相同埋錄像嘅功能咧，好容易成為偷拍嘅一個工具啊。係啊，因為你眼睛睇到嘅嘢，你已經可以拍低啦嘛。咁你有陣時眼睛。亂咁睇嘢啊！大家男人又好，女人又好，都會係咁啦。咁所以咧，呢一樣嘢慢慢咁樣咧，冇人再講，因為嗰陣時咪係咁發酵嘅，即係話哇好勁啊！呢副眼鏡點點正正，你唔見得冇人講， 因為慢慢冇人講，但係。慢慢有好多人用緊，大家唔知道咁樣。 用緊嘅人都唔會話你， 唔會話你知道 佢哋都唔講，所以聽唔到。嗱呢度咧，佢就唔係用眼鏡，佢就塞咗一個裝置咧，落佢哋嗰對人字拖嗰度啊，踢拖去考試啦。首先佢哋，咁佢嗰個人字拖個底咧，原來就藏住咗一個藍牙嘅裝置。咁然後咧，佢哋喺耳仔嗰度咧，就係一個微型嘅耳機去聽答案嘅，即係可能。 能佢傳輸咗啲嘢出去，咁然後咧出面嘅人咧就會將佢即係所有嘅資料答案咧就一路即係口噏噏咁樣。 但呢個科技唔係新鮮事咯， 可能喺印度算好新鮮噶啦、或者係應用喺呢個層面好新鮮啦。 你確定喺印度係好新鮮？ 因為喺其他即係咁講好似好衰，喺其他國家都聽過啊呢一類型嘅出貓事件簿啊。 哦，係咩？即係直頭係用呢個方法。 係啊，即係爭在個接收器放喺邊度嘅啫。而家呢個就喺拖鞋，嗰啲就可能喺褲袋或者喺支筆上面。 但喺拖鞋點樣可以聽到個聲音咧？ 嗰個係嗰個 接收器 咋，係啊，即係聽咧，佢都係喺耳朵有個微型嘅耳機嘅。 好微型咁樣嗰啲啊？ 我諗係好微型啊！ 查到咪話你做咩？覺得咩嚟㗎？哦，冇 耳屎嚟 嘅，大粒得仔咁。 但係跟住就發現，咦，咁多人都有粒咁大粒耳屎嘅，咁啊覺得事有蹊蹺啦。咁啊後來咧，佢就發現呢一個嘅裝置咧都有至少有25名考生咧係買咗嘅，咁但係佢當場捉到咧就捉到10個，咁啊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佢哋都係老師嚟嘅，即係為人師表，竟然即係出貓就唔啱啦。 一定有人咁因為咁樣而過過關。所以先會咁樣發生， 唔奇嘅， 係啊，因為你而家講緊係一個集團式，有25個人都有。 而家唔係淨係坐喺度呢十個啊，係究竟出邊有邊個俾緊答案？係 啊， 因為點解咧？嗱，佢嗰個新聞報道都有講嘅，佢話印度國家考試嘅競爭好激烈。頭先你都聽到啦，呢個考試嗰一日咋有10多萬人去應考嘛。佢話無論係升學又好啦，或者呢啲公職嘅考試都好啦，咁變相咧就令到呢個作弊嘅現象就普遍咗。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唉，死啦，自己考唔到，唔知点啊，咁样样。咁而佢哋即出猫嘅手法咧，亦都层出不穷，甚至咧有啲专业人士咧系收钱帮个考生上场，即系我扮你系啦，我识晒噶啦，咁样、我就扮你，即系一个假冒嘅身份啦，又或者系即系贿赂一啲考官啊，即系乜都有嘅。佢哋话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消息传开咗之后咧，咁梗系要即系阻止呢个作弊嘅风气啦。咁、你有张良计，佢有过墙梯，咁佢就话，哦好，你摄啲嘢喺嗰个拖鞋里边啊嘛，咁佢就话考虑会唔会，咁迟啲所有考生都唔准着鞋入场啦，即系少一个收埋呢啲嘢嘅地方啊。 唔摄喺拖鞋，咪摄喺底裤咯，唔通佢全部除晒衫先入去考试咩、 可能到时我唔知佢哋要唔要 scan 啊，即系好似过嗰啲海关啊咁样样。 因为拖鞋可能即系我哋有阵时过机场都系啦，即系对鞋系摆喺另一个胶兜嗰度，跟住先过。 系啊，但系拖鞋好似系咪唔使噶？平时 都要嘅，都要。即系如果你系过海关。即系机场嗰啲 都要除嘅， 呢啲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啊！咁希望大家唔好咁样做啦，即系咁样捉到就唔好啦。 I wish to heaven at visiting hours.So I could just show up and bring the news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 I got them all from you. If I just stay a while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And soon they're going to close, but I'll see you another day.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away. I wish that heaven had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wing by.And ask your advice. What would you do in my situation? I haven't a clue how I'd even raise them. What would you do? 'Cause you always do what's right. We just talk a while until my worries disappear. I'll tell you that I'm scared of turning out a failure. You'd say, remember.Since you've been away. visiting hours, and I would ask them if I could take you home. But I know what they'd say, that it's for the best. So I will live life the way you taught me and make it on my own. I will close the door, but I will open up my heart. And everyone I love will know exactly who you are. Cause this is not goodbye, it is just till we meet again.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7:54，听过有 H.S. Sheeran 嘅 Visiting Hours。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一个、都唔知可唔可以叫新兴嘅职业咧。咁、但系最近内地都几严打。 系 呢咩职业咧？ 系咪衰嘢嚟嘅？ 佢唔系衰嘢嚟嘅，亦都可以系变成衰嘢、就系嗰啲日职男朋友，即系每一日咁样去 serve 做一个工作嘅，就系、叫做 part-time boyfriend 啊，part-time boyfriend 系啦，英文好似清楚啲，突然间觉得咁咧，因为内地方面咧，我唔知道点解系最近呢一个星期呢两个星期咧，多咗好多呢一类型嘅报道，咁、就话到咧嗰啲叫做 part-time boyfriend 咧就都几盛行，因为我哋嘅 concept 不嬲就系谂住。part-time 應該係 girlfriend 比較多。 哦、你諗住啫，我都係諗住 boyfriend。 係咩？你諗住啫，即係 你又去 search 喎。 冇理由嘅，應該兩邊都有嘅。 係啦，原來兩邊都有嘅。咁我哋而家即係幾個人都已經證明咗呢樣嘢啦。咁、但係咧，可能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內地啊，其實男女嗰個平衡嘅問題咧、有陣時會發覺哇。女仔多啲定男仔多啲，然后令到大家情况失衡咗，定还是因为大家咧而家即系市面上太多嘢玩啦。我发觉人真系一样嘅，以前个年代同而家个年代咧，而家嘅人对于拍拖嚟讲嗰个嘅叫做价值观啊，或者对拍拖嗰个感觉咧，好似好唔同。因为大家实在可能以前就系谂住拍拖都系一个娱乐啊，开心啦、我冇咩做啊嘛。咁如果有个人拍拖正正经经，咁又可以白头到老啦，咁就最好啦咁样。不过而家咧，可能大家实在太多嘢玩，已经变相咗咧系，譬如我又中意打机，然后佢又中意去有其他 activities 嘅，有其他活动嘅，咁啊亦都可以好容易喺网上面揾到其他志同道合嘅人。咁所以咧，你要佢哋拍拖，其实都本身已经冇乜时间。咁但系人嘅心灵始终都系寂寞噶嘛。咁有阵时你啊，突然间我刚刚我好想拍拖、哦，但我又冇盘、哦，于是乎咧就衍生咗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职业。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而家内地嘅官方都喺度话咧，其实呢一个职业咧冇话禁止，不过就成日都奉劝大家呢、个职业好容易。令到人哋咧就行差踏錯，做咗一啲不法嘅行為。 首先，心靈一定空虛嘅，心靈可以好富足嘅， 可以 一定係心靈寂寞嘅。冇有個誤會喺度。其實我心靈空虛咁樣，唔會嘅，即係大家應該心靈富足嘅。不過偶爾突然之間嚟心靈空虛嘅時候，你要揾呢啲人咧，咁基本上都會變偏案啊！真嘅。 系嘛？ 基本上 我覺得最大嗰、那個係啦，即係你話感情呢啲嘢，咁你自己投放幾多啊？咁你自己控制啦，係咪先？咁同埋可能即係事先大家都會有啲條款講明啊咁樣嘅。咁、但係最驚就係鐘哥講呢啲咯，即係中間可能包含咗一啲欺騙啊、欺詐嘅成分喺度啊。 好似今朝都有講噶，我哋諗下即係啲國際騙案，哇騙下騙下咁啊！你諗下騙咗幾廿億翻嚟咁樣， 呃你嘅感情， 呃你嘅金錢 ， 冇錯啦！呢、個大家真係要小心啊！咁而家佢呢一類型。叫做 part-time boyfriend 咧，我內地嘅人工嚟講，算係幾高，即係我自己睇啦。佢兩小時出勤啦，佢已經可以收到600蚊人民幣。 兩小時 出勤，咁係啦。咁佢哋都有啲 rule 嘅，嗰啲規矩嘅，佢就話到唔拖手。不接吻，咁即系唔尽量唔接触对方嘅，系、啦，以唔接触对方就 斋倾偈， 斋倾偈系个心灵嘅满足，咁、可能同你食下饭啦，或者睇场戏啊，或者喺个 cafe 嗰度倾下偈啊，咁用一种呵护女士嘅心情咧，就去到心灵上嘅一种鼓励佢咁样。 咁点解个名改好啲咪得咯？你唔好叫做 part time boyfriend 或者 girlfriend 啦、心灵治疗师得唔得咧？ 哦好、但去到治疗师系咪应该考牌？ 系咯系。 其实 係㗎，就算嗱，講真，你要作為一個即係唔好咁樣去界定，但係都要咁樣講 ，part time boyfriend 或者 girlfriend， 你都要做好啲㗎。 嗯， 即係譬如話，我想同你去一個高級餐廳食嘢，我俾錢啦。咁、但係你都要誒著得新光頸 靚，踢拖咁嚟點算啊？ 又或者即係我當你租件衫翻嚟，又或者。你嗰個行為舉止啊，你都似翻啲嗰啲人，你先可以入去嗰啲地方噶。 但如果佢讀到嗰個牌，佢就做咗嗰個專業資格嘅工作啦， 唔使做翻。 係啦，咁所以可能佢真係讀唔到咧，咁可能變成傾偈員咯，會唔會好啲啊？傾偈員， 所以咧呢一類型 傾啊傾，跟住傾完咯，傾完就 傾完係咯， 傾完就完咯。 所以呢啲係所謂嘅part time 乜咧，全部係唔達標嘅咯。 嗯， 即係所以幫襯嚟做咩咧？你冇理由俾錢之後揾啲唔達標嘅人嘅人翻嚟幫你手噶嘛？ 同埋我哋啲錢就一定賺唔到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傾偈完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同鐘哥傾偈，咁樣鐘哥好叻啦，就唔聽你傾偈啦，係咪先？咁我呢啲咧，其實開咪之後咧就唔講嘢噶啦。咁我就唔想同你講嘢，係啦，我都唔會想俾錢同你傾偈，係咪先？係啦，嗱，鐘哥就會覺得我同你傾偈，我娛樂你啦，係咪先？你俾翻錢我差唔多， 收貴㗎。係 啊，咁所以可能佢即係特定係某一群嘅服務對象。我相信係。 咁如果一般人如果真係 賺唔賺到你錢啊，小伯？ 賺唔到啦，賺唔到啊！咁 你孤寒啫。 其實你都想傾偈嘅。 我都想傾偈嘅，所以咪打俾鐘哥咪得咯。 係喎，係 啊，我有呢個窿路喎，唔係個個有喎。 係，但係你想揾女仔喎。 咪你咪一二三就打俾你同阿爸咪咯， 我唔怪之得朝头早打嚟啦。 系啊，系好紧要嘅。 我嚟讲嘅就自己半， 系啦。咁啊，大家 我哋悭翻唔少钱啊。 寂寞嘅时候就多听多啲娱乐啦吓。 同今年一月，两度致电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保证美国唔会发动袭击嘅事件。米利就他的做法辩护，他解释当时这样做是由于有情报指中方忧虑美国会发动袭击，他致电是要缓和当时和北京的紧张关系，自己从未试图改变或者影响程序、散夺权力或者将自己安插入指挥系统。他说确信时任总统特朗普没有打算攻击中国，他当时是要向中方传达冷静、稳定和缓解局势。部分的议员批评米利的做法，认为是越权，有共和党人要求他辞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3， 日元 111.58，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67， 人民币 6.46，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4点，跌5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33美元，卖出1,735.3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朝早八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8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有四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噶。咁先同你讲喺港岛区啦，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富户豪庭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坚尼地道噶。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富户豪庭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坚尼地道啦。咁另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苏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丽悦街啊。 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港城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葵涌嘅安捷街咧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安捷街。近住求锦秋中学对出一段要全线封闭，咁大白田街来回方向啦，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喺北角啦，咁北角嘅丹拿道由于有强制检测安排咧，较早前，咁而家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运港城对出一段啊，仲系全线封闭噶。就是北角的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而家龙尾在白石角。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啦，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七行道南去红磡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Mami 呢位女歌手2019年出道的时候 ，MV 已经有1亿次的浏览啦，从而得以冠名成为次世代的新星嘅 songwriter。今年2021年的作品，利用声线以及歌词，反映出 Mami 出道至今的心路历程。佢的声音变得更加圆润、成熟。佢自己都话：人大咗，要继续向梦想迈进。日本流榜推介作品 Mami Draw。僕らはきっと夜明けにずっと見えるのだろうか、かなりめまいリスクに慣れてしまう自分、怖くて満たされたって満たせなかった、前よりもずっと生きづらくなった、まだきっと迷えたんだろうか。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Minami Dro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传媒体， 世纪长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10月1号港台电视32直播。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听第一线。 八点十二分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咁啊，精精神神啊！咁啊，港股都几精神啦、啊！琴日咧升291点啦，咁主板成交咧1479亿，成交都升翻啊吓！咁啊，内房股啊都做得几好、啊，有几只咧升10几%啊！咁啊，龙湖地产都升7%，物管股都有得升。咁啊，至于咧积弱多时，阿里巴巴琴日大反扑啊吓！咁啊，升翻6.3%啦。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Kenny 讲讲佢，因为隔晚美股好似开市嘅时候都要跌啊吓！咁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嗯， 系啊，咁啊，外围市况就麻麻地啦吓。咁啊，港股方面咧，我相信。就暫時嚟講嘅話咧，就其實都係會睇翻即係個別嘅股份為主調咯。咁就如果你話睇翻個指數計嘅話咧，咁就似乎就係都係25,000至26,000呢啲位嘅阻力都係相對講比較係大啲。咁就即係個成交方面咧，亦都係比較偏弱啲啦。咁同埋嚟緊有假期啦。咁我相信入市慾方面咧，可能就會比較係弱啲咯。咁即係導致指數方面咧，就應該表現都係一般嘅啫。 嗯，咁啊，国庆之前，我想问下 Kenny 啦，有冇啲受惠嘅股份，或者有冇啲受惠嘅板块？因为通常咧，金九银十咧，今年已经冇行到啦。咁但系国庆假期之前咧，通常都会有啲受惠股嘅。撇除豪赌股，仲有啲乜嘢可以谂下咧？ 其实就你睇翻呢一两日咧，就似乎一啲即系同消费性相关嘅股份方面咧，就好翻啲嘅。譬如好似啲体育用品股嘅份啦咁样。咁另外就睇翻除咗話啲消費之外咧，其實旅遊相關股份嘅話咧，就應該都會係受惠翻呢個係長假期嘅，因為你睇翻上一次中秋節假期嘅話，譬如好似攜程嗰啲啦，咁佢哋嗰啲即係訂票嘅情況方面咧，都有個明顯一個係增長喺度嘅。咁其實估計今年第一國慶方面個增長方面咧，就應該會比嗰個係呢個中秋節方面咧，就更加係為佳咯。咁事實上你睇翻其實好多嗰啲即係旅遊相關嗰啲。訂票情況咧，都差唔多恢復翻到去呢個係疫症之前嘅水平嘅，差唔多八成啊，接近九成嘅水平噶啦。咁所以變咗就譬如攜程啊呢啲話咧，咁我相信都會受惠翻呢個係假期嗰個係即係炒作咯。 係咁啊，見到攜程都有啲升勢啊，連日來都升咗5%至6%啊，幾厲害啊嚇！ 跟住你，我最近咧即係同啲朋友傾開啊，一講兩個字咧，跟住佢就必定回應另外兩個字嘅，但係另外嗰兩個字就出唔到街啊。咁但係我講嗰兩個字咧就係恒大啊，咁你講恒大其實可以仲有啲咩可以講咧？嗱，而家好似所有嘢都好似出現曬啦，但係嚟緊嗰個真實嘅即係個影響可以牽涉到幾多咧？ 其實就除咗恒大自己本身問題嘅話咧，本來即係市場都會擔心其他啲內房方面咧會唔會受到牽連咧？因為恒大方面嘅問題就分兩個層面啦，股票層面同埋債券層面啦。咁好明顯而家咧就係嗰啲債券層面，尤其是境外債方面咧，就嗰個衝擊就比較大啦。因為大家都會擔心咧，就會唔會出現 default 嘅問題啊？擔心呢個係要 haircut 嘅問題。咁亦都連帶其他啲內房相關嗰啲債券方面咧，嗰個價錢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啦。咁就令到咧就係啲內房企業嘅情況係有乜影響咧？就係譬如佢未來個融資成本可能有機會上升啦，因為你個債價跌咗，咁你個U咪上升咗咯。咁如果再發債再續嗰陣時嘅話咧，你個融資成本咪會貴咗咯。咁同埋現有嗰啲債，大家就會擔心，到期佢會有機會還到咧，會唔會贖回得到咧？咁呢個又係一個信心上面嘅問題。所以你見到呢一兩日咧，就好多內房嘅企業出嚟咧，就回購翻佢哋嗰啲票據啊或者債券啦。咁呢個咧，就雖然咧個數量方面咧，相對於佢發行嗰個債券可能都杯水車薪，但係起碼咧就有個信心嘅一票啦，同埋都係咧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市場價格嘅指標喺度咯。因為你而家可能有啲債，因為啲債券就同股票又唔同嘛，佢哋嗰個成交就更加係疏噶，咁所以個買價可能會更加闊啦，同埋嗰個即係市場價錢可能更加波動。 咁如果佢做咗一個係比較大成交啲嘅 market price 嘅話咧，就希望做個 benchmark 出嚟咧，就令到嗰個係債價方面咧有個穩定性咯。咁股票就長期都係咩噶啦，都 discount 到 NAV 好大噶啦，即係大家都對內房嗰個股票其實興趣就真係唔太大啊。咁就反而調翻轉咧，就一兩日咧，就譬如琴日啦，嗰啲物管股咧，就因為啲內房嘅事件叫做係緩和咗咧。是有个唔错嘅反弹喺度。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其实而家咧睇嗰啲股票咧，除咗睇佢本身个公司嘅业绩之外咧，同嗰个国策都好即系息息相关啦。咁之前咧都见到即系国策咧就鼓励民众生多啲小朋友，有呢个三孩政策。咁今朝咧我就睇到报纸有提到咧呢个生殖医疗嘅板块。咁甚至佢有讲佢话喂，除咗国策鼓励即系大家生多啲小朋友之外咧，其实今时今日啊，就算唔鼓励生活压力咧，都引致到大家可能想生小朋友咧，都未必咁顺利。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咧，对于呢个辅助生殖嘅行业整体需求咧，都可能会有一个正面嘅刺激作用。咁啊 ，Kenny 呢一个板块你又点睇咧？ 其实就过往都系有一个即系正面嘅睇法喺度嘅市场。因为最主要其实在内地方面，其实对于个系辅助生育嗰个需求系即系越嚟越大嘅，随住人均收入增加啦，同埋头先你提到啦，可能即系社会生活嘅压力方面大啦，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出生率都唔系话即系咁容易系增长喺度嘅，咁所以其实系有咁嘅需求，同埋佢哋个毛利率咧，一般嚟讲都系比较OK 嘅，都高嘅，定好似呢个系感恩嗰啲，可能我有3-9% 嘅毛利率嘅，因为你帮衬得呢一啲咁嘅即系服务嘅。當然一定是嘅，嗰、那個消費能力啦，咁同埋你都係基本上就係點講，即係可能都係即係需求一次兩次嘅啫，咁所以變咗你個價錢咧就唔係一個好大嘅 concern 咯，反而個效果係咪有冇咧，係反而係一個重點啦，咁所以你唔係每個月都幫襯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形成咗咧，佢哋個收費上邊嘅話咧，可能會比一般嘅醫療服務咧，可以收得比較高嘅 premium 喺度咯。咁所以係呢個行業係睇好嘅。不過咧，嗰、那個股份譬如主要都係兩三隻嘅啫。咁但係佢哋個表現就比較未必係長，未必成日都係好好咯。 咁所以散户股民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同埋咧當中啊呢啲叫做育兒股啦、生殖股啦，咁個技術含量究竟係點咧？好似 Kenny 咁樣話齋，其實可能你幫襯一兩次嘅啫，你亦都唔希望長期幫襯啦。你幫襯咗一兩次都唔成功嘅，咁佢生唔到仔嘅，咁你唔搞佢字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即係散户股民都要留意當中嘅風險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拜拜。 唔該曬。拜拜， 我是白元浩，小白 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 KOL， 还有白元浩打给你， 为什么这么早已经可以送上源源不绝的资讯， 因为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继续咧聚焦讲下咧海水公园啊，咁样之前咧就话嗰个水上乐园啦。啊，都真系喺社交平台见到好多人入去玩啫， 即系打卡位啊嘛， 好似大家唔系好需要翻工咁样咧，即系见即系一至五嚟嘅，跟住大家都可以入去玩下、打下卡啊、影下相喺嗰个七彩天梯嗰度啊， 请假咯，啲人多假啊而家， 系啊，咁系你一年到晚咧，其实讲紧即系 有得出去玩啊， 系同埋你有13日 annual leave 啦，其实你冇得吵假噶嘛，好多公司都，你嗰一年要放咗佢。咁可能去下同啲 friend 去水上乐园玩啦，咁样见到都我觉得还好啦，即係消情都理想啦，咁成日都听新闻讲话大家都唔好再入去啦，因为都已经啲门票卖晒啦，今日嘅门票咁样有啲电视台会报㗎，因为费事你入到去其实就即係冇得玩咁样啦。 咁远去到。 係咁呢啲都系公众资讯嚟嘅估计。好啦，咁嚟緊呢就会系呢个万圣节，咁每年呢万圣节佢都会有一个主题嘅活动啦，喂，今年咧系20年来咧首次咧， 抌走咗鬼屋呢个环节咯。 吓、哦，咁、啊、有咩玩啊？ 嗱，你问有咩玩啦、啊？咁小白你都会问啦、啊。喂，首先第一样嘢，原来鬼屋喺呢个主题乐园入边。有咗廿年噶咯， 唔系佢系好多间鬼屋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去过几次噶啦，已经 系啊 系啊，咁、啊、我 几次咁少， 几次噶咋？ 呢个主题乐园嗰个 嘅鬼屋，唔系即系嘅万圣节特别嘅活动咯，去过几次咯， 系啊系啊， 咁我好深刻，有一次咧，佢就系、是、因为佢。一定會有一個重中之重嘅鬼屋嘅，即係佢嗰一年可能有十間鬼屋咁 啦。王牌 係啦，有一間咧係特別勁嘅，即係佢會話咁誒排好長龍先排到嘅。咁嗰一間咧就係、是、佢係蒙住你對眼啦，即係你排隊啦、啊，到你嘅時候咧，你就蒙住你對眼啦。跟住咧係帶你行一段路，係你唔知道去到邊，因為平時你排隊咪喺嗰間鬼屋出面排咯，咁、你咪入去咪知道喺裏面玩咯。咁嗰一次咧，佢係帶你去咗好遠嘅，咁但係咧你以為行咗好遠嘅路啦，其實只不过是即后来你开翻眼玩完之后咧， 其实圆圈一个咁样系咪？ 系啊系啊，咁、啊啊、入到去都几多机关嘅，即系除咗真人吓你之外咧，咁佢都有一啲要你 道具 啊，话要你排一啲隧道啊咁样，即系好多嘢自己可以去投入嘅咁样咯。 好唔好玩啊？你觉得？ 我觉得都 OK 嘅， 系啊，排得耐啲咯，通常都 系， 系啊，中哥都有呢啲鬼屋回忆啦。 香港嘅我就讲真啊，我就好唔投入嘅， 好唔投入， 而且好少玩。点解咧？因为无论边个主题乐园嘅鬼屋啊，去到万圣节嘅时候，必定系演艺啲师弟妹。 哦，咦，认得，大家都认得。 喂，师兄，就玩完之后，另外 我记得有一次见到，又认到，跟住佢出嚟吓我，跟住话。辛苦晒啊！ 但佢应该好专业嘅，佢都系继续。 佢好专，好专业， 好专业， 好专业嘅。佢哋唔会认得你嘅，因为佢个角色已经变咗鬼啦咁。 同埋咧，佢哋最中意嗰个叫做上演嘅戏码咧，就系、是、拍嗰啲木门咯。快啲行啊！因为应该你系 搞 敲你嗰啲， 搞好耐咧，搞唔过，即系通过唔到管道啊！嗰、那個、人流管制咪 唔系 咯？ 啲人又要惊，又要入唔肯行。 系啊， 喺入边留耐啲，好似抵啲啊嘛。 系啊，咁都系嘅。 系啊，我俾咗咁多钱， 系啊， 等咗咁耐，等耐啲啦。 我啲朋友形容好似睇示范单位咁啊！我话睇一次，睇两次啊！几嚿水入咗去，系咪先？ 咁但系今年佢冇咁玩咩啊？ 咩啊？ 今年冇鬼屋咁 玩 咩？ 咪唔玩鬼屋咯？ 吓，即系斋扮嘢啊！ 正常咁样啊！老实讲，嗱，鬼屋咧都玩咗廿年啦，其实都应该唔好再玩啦，系咪先？ 嗱，呢个传统嚟噶嘛？ 系啦，传统嘅嘢可以变噶嘛？正所谓反传统，反传统啊嘛！好啦，咁啊，先讲咗，因为疫情嘅缘故，同埋一啲卫生防护啦，咁你喺个密室入边，咁大家有啲咩事？就好爆噶咯，可能即系个病菌嗰度。 即系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啊，真系要 钱佢就收咗你，佢都唔想令到依家啱啱搞翻起嘅主题乐园 啱嘅 蒙上任何风险噶， 系 咪先？你嘅刘明伟先生都亲自攞个安心出行落、去水上乐园，俾嘟啦。几百万上落， 即系好可惜喺筹佢哋筹划过程里边咧，嗰、那个电嗰、那个电视剧《鱿鱼游戏》咧未出啊。如果出咗嘅话咧，可能而家有好多户外游戏俾佢玩 嗱，所以咧， 玩一二三红绿灯都得。 其实钟哥讲得好啱啊，佢哋就变阵玩呢个互动游戏。咁、究竟互动游戏入边牵涉啲咩游戏咧？元芳就未公布出嚟字啊，会唔会加入咧？即系刚啱钟哥讲呢个鱿鱼游戏啊，玩啲譬如一二三红绿灯啊，即系你可能输咗，可能要用俾人喺。用水槍射咁先算啦，或者咧要俾啲糖將你嗱拍起塊 面 嗰度嗰啲咁嘅嘢啦，即係作為一啲 punishment 一啲懲罰咁樣啦，咁、你又可以扮鬼扮馬，我估計會係咁。不過咧，今年咧個門票都幾貴嘅喎，600多蚊喎，係啊，入一入呢個主題樂園。咁當然你唔係淨係玩嗰、那個叫做有呢啲靈異元素啊，或者即係玩鬼玩怪嗰啲啊，你都可以繼續睇翻魚魚嘅，你可以繼續去探下威威司令嘅咁樣，即係你可能朝頭早探威威司令，咁夜晚黑你咪去玩下呢啲咁樣咯，係啊，咁你又會打扮到自己好好勁咁樣咯。咁同埋咧，佢都有一個展覽嘅，嗰、那個展覽咧就係、是關於咧20周年咧。佢咪經歷過好多間唔同嘅鬼屋嘅，咁嗰啲鬼屋咧都有啲唔同嘅造型嘅。咁一個展覽館咧就係將佢過往20年嘅一啲鬼屋咧啲decoration 啊，或者一啲演員要著嘅一啲服飾咁樣攞出嚟。我記得喺兩年咧係阿 彭氏兄弟去負責的、 哦、 有一兩年呢彭氏兄弟的靈異電影很 hit 的在香港、嗯、直情有個主題館呢 見鬼十那些這樣 啊是啊不知道什麼見鬼 3D 那些這樣、啊、還要戴著個立體眼鏡進去呢即是看一些、恐怖的東西看得恐怖一點這樣啦、啊、那、不知道這個呢會不會是大家的心水的選擇啦今天呢就暫時講著其中一個主題樂園先、嗯、那我深信呢有卡通人物的主題樂園呢 都有 又會有另一些的 變招 我見到已經有廣告出了啦 是不 是那些平面廣告、哦、即是電視我就未見平面廣告見到有啦 那等阿歐又捐都捐啦找一下當中一些著數位或者優惠位再跟大家呢在往後的日子再分享一下啦 我又不覺得你有什麼優惠廣告 有啊 都是要給你敷牌正價入場 啊那優惠就告訴你今年沒有鬼屋玩啊 有好去處咯 你想玩就沒得玩啊你想玩去第二間玩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9月29日是一年的第272日距離一年結束還有93日1913年9月29號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共同执导丁梦鹤黄病曾黄小雅钱花佛等主演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生舞台正式上映当时每张电影戏票价钱为一角因故事通俗非常受欢迎后来更被送到南洋群岛上映海外票房成为影片主要收入来源。电影讲述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在媒人撮合下经历一系列繁文缛节后开始艰辛的夫妻生活。这套影片被称为中国摄制故事片的开端。在中国电影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片目前已经散失。9月29号出生的朋友拥有轻松及紧张的性格欠缺自信有冲动以夸张的方式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才华在管理财务方面拥有远见有组织及协调的能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影像制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沉迷电影世界是因为电影反映现实还是电影可以令我们脱离现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角丹拿道55号港运城二座完成强制检测，大约7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当局话喺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嘅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接受强检，可以喺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65户，当中大约30户冇人应门。北韓國營傳媒報導，昨日軍方試射新型高超音速導彈，又說最高人民會議昨日召開，領袖金正恩並無出席。南韓昨日朝頭早監察到北韓從慈江島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疑似短程導彈的飛行器，飛行距離200公里，同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估計可能是全新武器。韩联社话，今次是北韩今年嚟第六次进行武力示威。早前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提及南北韩首脑会谈同埋中战宣言的可能性，估计北韩再发射飞行器是要试探南韩的反应。南韩总统文在寅昨日指示相关部门分析北韩近期发表的谈话内容同导弹发射情况，制定应对方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可能会在未来几星期决定是不是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建设。 加拿大是五眼联盟国家之一，美国已经向盟友施压，要求阻止华为参与下一代的 5G 网络，理由是有关设备可能会破坏通讯安全。杜鲁多说会继续权衡并研究不同的选择，毫无疑问会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他又提到很多加拿大电信公司已经开始在网络中移除华为设备。杜鲁多所属的执政自由党胜出上星期的大选，继续以少数派政府执政。他说新内阁会在下个月就职，方维兰将会再次出任副总理兼财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共同主持第十一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新华社报道，王毅就涉台问题表明原则立场。博雷利说，欧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欧中关系的重要基石，欧方不会同台湾地区开展官方交往。对话期间，双方就人权问题交换意见。王毅说，中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国开展人权对话和合作，但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霍雷利说，欧方将会尊重中国主权，无意借此向中方说教。详细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4， 日元 111.61，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67， 人民币 6.46，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617 点，跌5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4.78 美元，卖出 1,735.3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期间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六中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泽安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泽安村。咁喺港岛区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富汇豪庭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坚尼地道对出，就系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跟住富汇豪庭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对出。黄泥涌峡道落返去跑马地方向，跟住香港网球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呢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接近南山别墅。南丰道嗰边呢，车龙排到去南岛中学对出。黄泥涌峡道去返跑马地方向，跟住香港网球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跟住南山别墅。南丰道嗰边呢，车龙去到南岛中学对出。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加州花园，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加州花园。咁至于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只系后面近住锦田河嗰段咧挤塞。咁较早前啊，七咸道南去翻红磡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港城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丽港城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北角咧，丹拿道就有强制检测安排噶，丹拿道。

因為要即係宣傳工作啦，嗰時咁啱撞正係即係上一首歌康復期，咁要搞宣傳，咁但係同時因為要上呢個瑜伽課程，因為呢個瑜伽課已經冇得再推遲啦。其實我係好早已經plan 咗要報呢個堂嘅，咁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咧，就唔可以咁多人一齊上，咁佢已經褪完又褪，咁就終於之前就上到啦，咁就自己都好開心嘅完成咗呢個課程。 咁而家你就可以即係攞到呢一個證書，就可以教班嘅咯。其實係咪啊？ 係啊，其實而家就多咗好多地方可能邀請我分享，係啦，或者係拍一啲片去share 俾大家聽，可能瑜伽啊，或者一啲運動上面嘅分享咯。 即係已經有一個形象喺度啦，就係思安橋哇，做瑜伽好叻嘅。咁其實你都即係睇你個外形已經係一個即係標誌啦，做瑜伽跟住做到好 fit 咁樣，跟手長腳長。因為我睇咧，你哋嗰啲片其實都幾難，同埋都幾辛苦嘅。我自己覺得嗰個堂，因為都長時間噶嘛，每一日 係我覺得係時間上最辛苦，因為佢每一日都要七點到夜晚七點嘅， 係 咁，然後佢要做嘅運動都幾多嘅，即係唔係話你淨係朝頭早做完之後咧就成日係上理論堂，佢到中後期咧。其實基本上好像無時無刻你都喐緊你嘅身體，因為你要不斷去教大家同學仔互相請教啦。咁你唔會齋講啦，你一定係會做好多動作咁樣。咁變咗應該話嗰段時期咧，係我去都仲錄緊音嘅，即係準備緊新歌嘅時候咧，其實書老闆啦，佢見到我個身體咧係，佢話哇點解你咁三角形嘅？即係嗰排係因為日操夜操啦，係變咗一個倒三角嘅， 即係好 fit 咯， 好多肌肉咯，同埋係真係以前可能有啲動作做唔到嘅，即係可能女仔個手臂比較弱啲，即係可能掌上壓啊定咩，嗰排真係你叫我做就即刻做， 即刻做到， 係啦， 即係其實都將你哋嗰個潛能去推前一步，因為如果唔係咁樣去好 intensive 咁去訓練啊，或者有一個目標要做到嘅話咧，你都未必會咁快就可以掌握到嗰樣嘢。咁你有冇諗住真係會開班咧？遲啲。 其實我是有諗過的係啊，不過可能同啲 brand 合作咁樣，即係搞一啲大型少少嘅班，即係 welcome 多啲朋友嚟咁樣。 咁嗱呢一樣嘢咧就已經叫做達成咗啦。咁首新歌咧亦都啱啱派咗台啦，叫做 Stay 啊。咁我睇你個 MV 咧，哇又有好多個形象喎，其實好靚，我覺得都幾花心思喎。今次成個構思，即係首歌咧就好似講緊即係面對住一段愛情，你需唔需要去？去到即刻衝中個頭埋去啊，定係自己 hold 一 hold 住先咧咁樣。咁但係你個 MV 咧就用咗一個魔法或者叫做一個塔羅牌嘅表達方式喎。咁呢一個係邊一個諗出嚟嘅咧？ 其實呢個主意咧係 MV 導演嘅主意嚟嘅。咁一開始就俾咗 Stay 呢一隻歌佢聽。咁聽完之後咧，佢就話：我有個 idea 就係不如我哋試下用塔羅牌嘅方式去表達一個愛情啊。咁我係心諗。怎樣塔羅牌又表達愛情呢？但是他在未開始解釋之前，他問了一條問題，就是說但是呢你會不會介意你的樣子會有變化的這樣然後我就說都不介意的，我是喜歡嘗試很多新的東西的人的。他說那就可以了樣，因為呢這個 MV 呢是想你有很多不同造型， 是 我就其實很期待的，即我覺得什麼造型呢樣我又不想說即只是得一面給大家看到，我自己都是想有多些面向給大家覺得思康橋可能有其他樣子的或者其他感覺的。咁變咗佢就跟我解釋，就係塔羅牌就係一個女仔就好想利用呢一樣嘢去占卜，究竟我同個男仔應唔應該發展落去咧？咁於是後個故事咧就會出現咗唔同嘅牌意啦。咁入邊就其實每一個咧都有佢嘅寓意嘅。咁大家我覺得有興趣咧係可以上網 唔講咁多啦，係啦，大家睇到自己睇啦。 睇個 MV 係啦，因為確實係入邊有幾個造型啦，即係我都好深刻，即係譬如惡魔啦，因為我之前都冇乜試過咁嘅樣見人，即係。個妝係濃啲嘅，同埋主要係個態度，即係可能平時好有禮貌咁樣，但係嗰個惡魔咧就MV 導演要求我係要目中無人， 即可能啲眼神啊，即係要比較邪惡啲嘅。 係。 咁當我即係做咗嗰個造型嗰度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快投入到嘅。 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嗰啲化妝啊、服裝咧，即係。將你的樣子整個變了的時候，你就好像就會好像好演到那個神 像，就當了自己， 就當了自己是這樣的。所以那些服裝啊、化妝啊、設頭的團隊都是非常專業和很緊要的。我覺得今次如果聽你這樣說，那個 MV 導演都做到他的效果，因為我看第一我就覺得很吸引，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形象出來。第二就是跟你平時的樣子有點不同，就是你可能要定睛望多幾秒咧，先會認得出，咦？呢個係施康橋。雖然咧，只不過係喺同一個 MV 嗰度啦， 出現咗。 跟住，但係，咦？白色衫嗰、那個。跟住轉個頭，白色衫嗰個又係你嚟嘅喎。跟住再轉個頭，你戴住頂帽嗰個又係你嚟嘅喎。但係又真係有啲唔同喎、所以我覺得即係做形象嘅朋友又係應幾一功啦。咁你都會覺得哦，咁你都可以接受好多，即係個可塑性係幾高喎。 係啊，我自己都開心嘅，因為始終即係多啲唔同嘅面貌俾到人哋睇，咁就唔會淨係得。因為同埋之前其實我覺得曲風都差好遠。 係啊係啊， 因為譬如之前係都係慢嘅情歌， 嗯， 咁變咗今次呢首歌我一聽已經好中意。即我喜歡他的 melody， 那些很輕快比較 chill 的感覺，還有我是挺期待唱 live 的，因為這首歌我是會跳舞的。 我看到是 MV 也有一點是吧，你是不是第一次跳的還是一向都有跳開舞？你像是跳開舞的。 其實我中學是有跳開舞的，是的，我是後來大學先轉瑜伽嘅，係、啦，即係唔知啊，可能性格嘅轉變變咗文靜啲， 唔使咁激烈啦， 係啦，就變咗係瑜伽咁樣。但係其實跳舞我不嬲都中意嘅，只不過已經少練咗好多。咁但係今次就可以練翻舞啦。跟住其實我係重拾咗以前跳舞嗰種感覺嘅，即係會開始覺得其實係應該呢方面係幾適合我，同埋係唱跳咯。嚟緊我係想再多一啲歌係。唱跳類型、可能快過呢首歌咯， 咁都算係一個轉變喎，因為之前一路都係斯斯文文啊、少女咁樣啦、抒情歌啦，咁但係因為呢一首歌就令到你覺得啊，其實跳翻舞都幾好啊，咁又幾好睇，咁之後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再做多啲啦。咁你自己對於呢首歌嗰個 message？又覺得配唔配合你呢？即係唔係你自己嘅諗法？即係當你面對一段嚟緊嘅關係，好似就嚟要開展嘅時候，你係抱持咩態度嘅咧？ 其實我收到份歌詞咧，我自己都幾 surprise 嘅，因為即係 T-Rex 我同佢冇交流過嘅，即係填詞人。但係我就睇翻份歌詞，點解佢寫啲嘢咁似我嘅？即係我又係即係慢熱啲嘅人啦。咁所以尤其是係愛情上邊，我都係唔即係傾向唔會咁快就中个头落去咁样嘅， 佢系咪上网 search 过你系咩星座啊？你系咩星座咧？ 我系金牛座， 哦，金牛座系好踏实嘅， 系啊，同埋慢热啲咯，可能即系系咯，但系内心又好热情， 好热情啊！ 系啊，咁最重要系我就好奇啊，其实点解佢会好似咦有啲了解我？因为佢有啲字好得意，譬如佢系做带氧运动啦，即系我好中意运动嘅，咁亦都有喝奶茶啦，即系白雀奶盖茶，又系我都中意饮嘅，仲有睇电影啦嗰啲。咁我自己就問書老闆，即係今次都係書文監製，咁我就問點解佢寫啲詞咁似我嘅咁樣， 跟住佢話其實佢留意咗你好耐㗎啦，咁係咪啊？跟 住結果原來係書老闆留意咗我， 哦係啊，係 啊， 其實係書老闆話俾佢聽，係 啦，原來係佢同佢講話，我平時觀察嘅施康橋係咁嘅人嚟嘅，咁睇下你會唔會寫落去啦，咁樣，咁於是佢就將佢。即係書文眼中的我寫了下去，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係同我諗法好接近，所以當我真係錄音唱嘅時候咧，係更加投入嘅。 哦，咁佢都幾窩心喎，即係同你合作嘅團隊，其實佢哋有默默地留意你啦嘅一舉一動啦，跟住寫翻落個歌詞嗰度。 係啊，就會覺得好開心咯，係啊，投入啲咯。不過因為書老闆佢係。 觀察能力好強嘅人嚟嘅，即係無論佢聽嘢定係佢睇嘢，係啊，因為我喺佢身上都學咗好多，即係唔單止係音樂上。 咁你會唔會好似 MV 咁樣，即係當自己揸唔定主意就去有少少求神問卜啊，或者占卜下，或者問下身邊啲人啊，即係會唔會咁樣？定係唔係我都係自己決定曬㗎？ 其實應該我為咗呢個 MV 咧，當我知道要係以塔羅牌形式，我專登去咗廟街。然之後我叫我個朋友帶我去，跟住之後求其揀咗一間，因為佢好多， 因為有啲咧即係排曬隊嘅，唔係求其嘅，排曬凳仔咧，你可能等成粒鐘先至可以。 我就係揀咗間冷清嘅，咁我都唔使排啦。直頭我見到嗰個女士咧，佢已經入我叫我過嚟啦。 咁你係純粹係想體驗下， 體驗 係 啊， 定係你係想觀察下到底佢幫你占卜嘅時候，佢成個身體形態係點樣？等你喺做 MV 嘅時候可以。做翻出嚟， 我覺得樣樣都有啲啦，同埋我自己好奇嘅，即係你話我實質去玩呢啲又冇乜試過。 咁你第一次正式俾錢去玩啊？ 係啦，咁即係我又發覺佢都講得幾準。 哦，係啊，你問咗啲咩啊？ 我問咗事業同愛情咯。 係係 係，我係覺得咦？估唔到都好似準喎，咁樣 你講嚟聽下，大概講咩？睇下係咪啲好籠統嘅嘢？ 但係佢我就係覺得佢講得唔籠統，係講得真係，即係我當時咧，其實去嘅時候都係我戴曬帽，跟住戴曬， 即係你覺得佢唔會認得你任何嘢㗎啦？ 唔會，佢唔識我嘅，即係大家真係素未謀面咁樣。但係佢已經講得出大概我個人嘅性格啊等等，佢唔係好籠統嗰啲，係啊，所以我就會覺得咦？咁犀利嘅咁，但我唔係鼓勵大家迷信，純粹 純粹第一次嘅經驗，覺得都幾得意， 覺得好有趣咁樣。同埋我中意佢講咧係好 positive 嘅，即係佢唔係話啊弊咯，你有一件咩事啊咁樣，而係佢會覺得每樣嘢都有好嘅方面咯，即係佢會係好正面咁叫你要積極。可能做你想做嘅嘢啊等等，我覺得係可能聽完之後會令到自己開心咗。我覺得最緊要係咁咯，就唔好太過，唔需要太相信。但係如果佢俾到啲正面能量你都可以照吸收 咯，係啊，咁都幾好啊。因為我都有聽過咧，有啲人就話做呢啲占卜咧，可能其實都覺得自己嗰份職業咧係有啲似嗰啲心理輔導員啊，即係你可能就冇咁多嘢同佢講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其實佢係好想去傾訴或者即係揾意見嘅時候咧，係咁講，係咁講，跟住佢話係啊，其實即係我之前訪問過一啲塔羅師咧，佢都話係我都係聽佢講啦，咁啊，然之後咧俾翻一啲比較正面啲嘅信息，希望幫到佢啦，即係。无论准唔准都好，即系嗰一刻咧，希望佢可以 舒解到， 开开心心咁样离开咁样。好啊，咁啊，今日早上咧，我哋听下施康桥呢首新歌叫做《Stay》，咁啊，期待咧你嘅现场演出啦，可以睇到你嘅舞蹈啊。 好。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要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Hey， 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准，不过看得见。Okay. 互相跟进，那种气氛啊，这个飞机好冷在窗下，当满分十分七分很夹，半截就试验吧。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今日睇翻以前嘅地下铁路公司喺改车站名嘅时候，原来已经见到香港唔少嘅街角故事，例如车站油麻地，原来原本嘅名字系想叫做窝打路嘅，点解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窝打路就梗系因为窝打路道个名而嚟噶啦。窝打路道系香港九龙一条主要嘅道路，而窝打路道原本嘅英文名字系纪念1815年滑铁卢战役而嚟噶。当年1815年6月18日嘅大英帝国、荷兰联合普鲁士王国以及咧就系法兰西第一帝国喺布鲁塞尔南部嘅滑铁卢进行一次嘅战役，这个亦都系拿破仑最后嘅一场战役。当时英国人为了纪念这一场的胜仗，所以用了战争的名字去到纪念，可能当年出现了翻译的问题，所以道路的名字从滑铁路变成了今天见到的窝打路。至于为什么车站名字会叫做油麻地呢，是有传过因为窝打路道实在太长了，横跨了几个不同的地区，所以当时就用回油麻地，令到大家更加容易识别车站的位置。 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而家室外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啦，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科学园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龙尾喺科学园。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伟丰园啦，深水湾道嗰边嘅车龙呢近住南丰道对出噶。再讲多次啦，就是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伟丰园。另外一边的车龙呢就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对出。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富户豪庭的坏车呢就拖走了。现在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富户豪庭一带交通呢就回复正常。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啱啱收到啦，宏照道近住常怡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而家启福道去常怡道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而家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北角嘅丹拿道由于有强制检测安排，咁而家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啊。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葵涌的安捷街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柳街加 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明爱医院。在新界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美城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做展翅个案经理要好似福尔摩斯咁样猜透学员嘅心意啊！ 問問下咧，我覺得呢個 case 最特別嘅就係、是，其實你釣咗啲魚攞嚟做咩嘅咧？係、有啲人係釣嚟玩嘅啫嘛。 係， 真 係煮嘅， 佢真係煮嘅。 誒、嗯，咁你係咪介紹佢去讀廚師有關工作？冇錯。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潔計劃全力支持，展翅清潔超新星黃天怡、方子豪、阿攝。 逢星期三下午三點到五點，三五成群一齊聽下屬於個案經理 Wing Sir 嘅展翅故事。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做隻出位的馬仔， 做人切忌三字，自大、自負、自以為是。即係人呢，永遠都走唔過呢樣嘢㗎。對權力嗰種追求，當佢擁有嘅時候，佢就會覺得我可以有嗰個生殺權。咁特別係一啲叫中高層啦，係經常都有呢種人出現，但係佢唔記得佢並唔係最後嘅老闆。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到十二點，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织梦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早晨9:09跟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直情差啦。美国国会继续就住拨款同埋提高债务上限拉脚，加上十年期美债息进一步升到 1.56 厘，再创三个月的新高。两年期的美债息依然继续升上去，睇到道指要跌，跌几多呢？跌569点，标普500指数都跌，跌9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得好夸张，跌423点。对于通胀和国债知识率较为敏感的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 Facebook 要跌 3.66%，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跌超过 3%， 亚马逊都跌，苹果公司亦都不例外。看来今天香港方面的科技股都没什么运行，看到腾讯 ADR 亦都穿回去460元究竟有没有资金追捧和支持弹回上去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了。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包俾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嘉慧，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我哋咧翻学都翻咗一排啦吓，即系对于常规学校或者系特殊学校嘅小朋友嚟讲咧，应该都建立咗一个固定嘅秩序同埋习惯噶咯。 系啊，不过咧，当然啦，我哋嘅 SEN 小朋友咧，咁啊，年年啊，或者系同一日啦，或者同一个学期都会有好多变化嘅话咧，对佢哋都有好多挑战嘅。咁喺个行为上里边咧，都有好多嘅策略都要提一提大家嘅。 嗯，咁唔通今朝嘉慧准备嘅就系同我哋讲下呢一啲行为嘅策略？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策略嘅，咁我哋咧就逐个慢慢倾下。 好啊，好啊。 啱啱开学嘅时间啦，咁其实咧个细路仔咧都好紧张啊，又好乱啊，咁家长又好乱，样都好乱。咁我哋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细路仔系第一嘅，佢嗰个嘅弱能咧系第二嘅。即系千祈唔好调转咗，有阵时家长咧会觉得啊，我想去啊喺个主流社会度咧表现好啲啊，个人嘢咁啊就变咗成日咧就将佢唔得嗰啲咧就系咁 drill 佢，系咁训练佢咧，其实系大家都好大压力噶。咁所以我哋咧首先咧就要知道个细路仔个强项啦，同埋个兴趣咁样，先至可以帮佢去 set up 到佢喺学校里边点样去控制佢自己嘅行为啦。 系，咁即系话其实喺屋企嘅时候都要关心下佢学校嗰啲情况噶。 系啊，例如咧，即系好似咧，佢点样去揾佢嗰个强项啊？点样兴趣咧？咁有时我哋可以咁样嘅，即系例如喺屋企嗰度，俾五分钟由得佢自己玩嘅，观察下佢系掂过啲乜嘢。例如，诶，佢掂车啊，定系掂风扇啊，又或者系掂台啊，掂啲乜嘢啊？咁呢啲就知道系佢嗰个嘅强同埋个兴趣啦。 嗯。 咁之后咧，你五分钟之后咧，其实因为其实我哋好需要做一啲嘅 data analysis 啊，即系啲嘅数据嘅分析噶嘛。咁好啦，你睇完佢玩之后，好啦，咁你就将佢掂过嘅嘢咧，就将佢收集咗咯。 嗯， 收集咗可能啊，攞三样嘢俾佢玩。好啦，三样嘢就系摆喺张台面前咁样，等佢自己玩，或者摆地下都得嘅，因为喺屋企啊嘛。 嗯， 咁就好啦，到佢自己玩嗰阵时咧，咁你再留意一下佢每一件玩具玩几多秒或者几多分钟咁样啦。咁你又系帮佢计时啦。即系头先讲话，你俾三件玩具佢，可能你用一分钟俾佢玩，或者系两分钟俾佢玩。咁你睇下佢掂边一样嘅时间最多。咁呢样嘢咧就可以好数据化地咧，就知道个细路仔佢嘅强啦，同埋个兴趣。咁你就可以容易掌握佢多啲啦。 系，咁啊呢个其实都系就住佢嘅行为同埋佢嘅表现去出发啦，知道佢嘅喜好或者佢偏爱边一样嘢，咁就可能有帮助喎，对于之后嘅嘢都。 系啊，嗱，嗰只课堂上都系噶喎，咁可能咧，你头先话玩具啦，咁你即系有咗呢个嘅，即系玩具开始先啦。如果你一嚟就中英数咁样咧， 就好闷啦， 吓死个小朋友啊！咁可能咧，好啦，咁你即系知道个细路仔，嗱，细路仔亦都系学咗啊，知道你系有几分钟，你唔会嘈佢嘅， 嗯， 系由得佢自己玩嘅。好啦，咁你咧就试下就将一啲课本咯，将啲功课咧就摆喺佢面前咯，咁睇下佢嗰几分钟里边咧，佢会系揭边本书啦，或者系喺边本书嘅内容里边系会系睇得特别多啦，咁呢个都系可以帮到嗰个细路仔咧，系即系我哋会了解多啲个小朋友咧，佢嗰个嘅强项喺边度咯。 嗯，咁知道咗个强项之后，又应该点样做咧？ 跟住咧，我哋咧就最紧要咧就系、是、啊，要帮佢记录翻出嚟嘅，因为个细路仔咧佢系玩啫嘛，佢唔知道做咩噶嘛。咁、你咧就可能又系透过我哋成日讲嘅经验小书啦，咁啊帮佢去規劃翻佢出嚟啦，即係話俾你聽啊，原來呢、這個例如佢係會好中意睇中文字咁樣，你咧就話俾你聽啊，呢、這個中文課裏邊咧有一啲咩嘅課，我哋其實將會教嘅喎，咁你就將佢用翻個細路仔認知，即係我哋由佢唔識嘅辨識，例如可能嗰課書係教緊中秋節咁樣，咁、好啦，咁你咧就將佢一個用個圖畫簿咁樣，咁你就可能啊教翻佢一啲嘅生字啦，即係咩叫沙田柚啊、月餅啊咁樣啦，咁啊亦都係可能啊月餅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啊，咁又或者係啊呢、這個冰皮月餅咧，同呢一個嘅雪米糍係咪有唔同咧？咁一個樣真係好似啊！咁可能呢啲咧，同佢分析下，同佢傾下咧，咁你就將佢咧就再寫翻出嚟，即係用個視覺去提翻我哋嘅自閉症小朋友啊，咁佢哋就會輕鬆好多啦。咁好啦，到佢翻到去學校嗰陣時咧，咁佢上呢個堂嗰陣時咧，佢就會更加知道啦，即係明白係有一啲咩嘅情況發生，因為 preteach 啦，即係預計。教咧呢样嘢系好重要咯，同埋亦都要教个小朋友边样先边样后。有阵时可能佢真系唔知道边样先边。 先讓後的話呢就是隨意啦，他覺得想做那樣東西他就做那樣東西、嗯、那在課堂來說呢老師呢就會很吃力的了。 是，所以其實呢我想嘉慧都講了很多次，就是說呢給一個清晰的指引，或者是給他們自己有心理準備，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啊，見到什麼人，甚至乎那些人會叫你做些什麼呢，其實是令到他們呢在跟人家相處當中呢幫了不少的。 是啊，咁另外咧就係話咧，亦都要話俾最，我諗最常見咧喺個手冊度咧，咩 ENG 啊，咩 CHI 中文英文嘅縮寫啊。 係啦、啊，咁我係啦，係啦、啊，中文都會有嘅喎、哦，咩、可能係叫做咩閱，即係閱讀咁樣，可能係咩仲有啲我唔係好知啲咩詞咁樣啦，可能叫詞語咁樣。咁有呢啲嘅字咧，其實當然啦，我哋即係家長都要識啦，咁樣 都要估啊，其實 係啊係啊，完全係唔知乜嘢，即係無論中文好英文好，你都估唔到啲乜嘢。因為有陣時嗰個課堂咧，而家好多時啲手冊咧，即係唔係話中英數咁簡單㗎啦，佢、會係分得好散嘅。咁分得好散嗰陣時咧，如果咧你唔了解嘅話咧，咁我哋嘅 SEN 細路仔更加唔了解啦。咁、其實佢就真係唔知嗰堂係做啲乜嘅話咧，咁佢又可能又係。跟大隊咁樣咯，跟到大隊又跟啦，有時跟唔到大隊噶嘛，咁佢唔係好知嘅話，去錯課室啊，咁啊都唔係咁理想咯。 係，都希望佢其實可以咧少啲呢一啲困難嘅時候咧，自己個信心又會大啲，同埋更加快融入到成個學習嘅氛圍咯。 係啊， 嗱，今朝早咧就聽住阿嘉慧講住兩個 tips 先，下一次我哋就繼續再請教嘉慧點樣可以咧令到佢哋更加融入我哋嘅常規生活。希望大家無論係常規教育或者特殊教育嘅學童都好，都可以快乐咁样一齐学习啦！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见，拜拜。 亚洲电影节嚟到第十八届啦，今年有啲咩新意思呢？ 好多部今次都喺疫情期间拍啦，咁嘅环境好难拍一啲、大片啊，变咗你见今年其实好多小品会出咗嚟，即系咁我哋今年拣嘅取态都系希望唔想揾啲太沉重嘅戏，因为希望大家睇完个零钟喺戏院开心，带住一个有能量咁样离开个戏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 二台院线，寂寞楼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子 Gladys 李正君的差一些什么。 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古筝又叫做筝或者秦筝，是中国的拨弦乐器，有住2500年以上的历史。古筝的形态是一个长方形的木质音箱，筝柱可以自由地移动，一条弦线一个音，按住五声音阶来到排列。可能你都会留意到，弹奏者手上会绑住一些假的指甲，通常都是由代帽、尼龙、塑胶等等制成的。弹的时候需要将这些假的甲片放在手指的内侧，然后再用胶带缠住。其实这些假指甲除了是弹奏需要之外，亦都有保护手指的作用的。古筝亦都有非常之多的指法，令到它的音色和声音质感变化多端。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国 Monica， 今朝早神国 Monica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呢一位嚟自远方嘅朋友 Cindy。早晨啊 ，Cindy。 早晨你好 ，Barbie。 Cindy， 你先话俾大家听，你系喺边度嘅先？ 我而家喺澳洲。 咁点解咁远越洋都要打电话翻嚟神国 Monica 啊？ 其实因为咁嘅，因为我先生啦，我老公就喺9月27号生日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就想同埋因为佢而家一个人喺中国内地做紧嘢啦，咁我想俾个惊喜佢咯，咁所以我就打个电话过嚟。 哇，好 sweet 啊！即系虽然今次就分隔两地啦，生日嘅时候，咁但系都希望可以透过呢条电话线吓，哇，先嚟香港，然之后再兜翻去内地，咁啊将个祝福送俾佢。 系啊，系啊，冇错。 有冇说话想同先生讲啊？ 有啊，咁其实最主要咧，我就想祝佢生日快乐啦，咁最重要系身体健康啦。咁因为佢而家系喺国内就揾到一份佢自己真系好中意嘅工作咯。咁我希望佢喺国内工作就一切都顺顺利利啦。咁最重要当然系要身体健康啦。咁我知道其实佢而家每日咧都做到好夜先至翻屋企噶。咁我希望佢可以早啲翻屋企啦。咁记住要食饭啦，因为要注意身体啦。咁我同埋谦谦喺澳洲都会一直支持佢嘅。咁我想叫佢就唔需要担心我哋呢边嘅生活啦，我会搞得掂。咁同埋最后，同埋最后一样嘢咧，就我好想同佢讲，就我好感激佢咯。喺呢20年里边咧，就佢对我嘅忍让啦、体谅啦，同埋佢对我真系好，佢好爱我咯。咁我觉得佢绝对会系一位，即系绝对系一位好好嘅老公，同埋好好嘅爸爸咯。咁如果真系有下一世嘅话，咁我都好希望最一次可以有。幸可以再遇到佢，咁所以呢我会永远爱佢直到永远。咁我好希望你帮我点一首歌啦，咁就係胡杏儿同埋黄宗泽嘅嗰首歌叫做感激遇到你。 好，冇问题。Cindy， 我觉得呢好感动啊，听到你呢一番说话。同埋呢，一方面呢你好认可佢呢一个 best husband 嘅资格啦。咁另一方面呢你自己都系一个好好嘅太太喎，因为你支持佢追逐自己嘅理想喎，就算佢要即系离开你哋屋企人咁样一段时间。 因为佢其实喺呢度即系喺澳洲度生，即系呢度做嘢呢，其实我都知道佢做得其实唔系咁开心咯。咁我亦都知道佢系一个好有能力可以做得更好嘅一位员工啦。咁所以我今次觉得佢好好彩，亦都好幸运咁可以搵咗一份佢好中意嘅工作咯。咁我真系好希望佢可以做得好开心，咁永远都快快乐乐咯。 我都希望佢好快咧有成就，可以带翻嚟同你哋一齐分享。 系啊，希望 到时一家团聚嘅时候咧，就再打电话翻嚟同我哋讲下，再晒下幸福，晒下恩爱。好啦， 我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嘅，因为我礼拜日都有听 啊，多谢晒你啊，多谢晒，系咯，希望你哋个个都开开心心啦，亦都感染到我哋听住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啦。 好啊，多谢你， 多谢晒， 希望大家。开心，疫情快啲过咗去， 大家咁话好啦， 好， 拜拜， 唔该晒你，拜拜 ，Bobby， 拜拜。 晨光追踪31。 追踪31啊！电话侧边有阿畅喺度，早晨啊，畅，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节目呢？ 好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有数字世界啊，咁啊继续系咧主持人啦，李灿荣咧就请到一位嘉宾嚟同大家讲下佢嘅数字啊，咁啊今晚咧请嚟周华山博士。 哦，周华山好嘢啊！ 系啦，咁啊今晚佢要探讨个题目叫做正念教练学密码。 系， 咁啊正念大家都知咩啦，即系正能量啦，咁啊。原来佢今晚唔系教大家点样去揾呢个正能量，佢系教大家去揾正能量嘅教练方法啊，即系教、哦、即系教人去点样教人揾正能量。 哦，教人 即系 train 一啲 coach 出嚟， 冇错啦， 教练出嚟。哦， 咁啊，听讲佢有一个辅导学同教练学嘅所谓三个 A 嘅方法，即系佢讲嘅有三个 A 嘅方法。究竟三个 A 系代表边三个 A 咧？又系点样去揾呢个正念教练学嘅咧？咁啊，今晚八点钟数字世界，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好，咁啊，八点钟留意住数字世界，九点半啦噃。 九点半啊，继续有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继续打篮球啊，系嘛？ 系啊，咁啊，我就会同呢个篮球教练啦，熊仔 Sir 啦，咁啊 train 啊一班嘅学员，包括咧有 Alex 李志光啦，仲有阿土啦，仲有咧艺神啦，同埋阿嘉嘉嘅咁啊，呢几位朋友咧，其实都越打越好啦。同埋咧入边阿教练咧，熊仔 Sir 都话咧啊，点解佢会中意篮球噶咁样？嗱，不外乎咧，男人中意篮球咧两样嘢，第一咧就系中意睇 NBA 啦，第二就系中意睇篮球多啲啦。通常都系两样加埋一齐嘅。熊仔 Sir 就系咁样啦，佢又好中意波神米高佐敦嘅，所以咧即系公牛王朝嘅一个fans 啦，再加上咧中意篮球多啲入边嘅边个球员咧？中意宫城良田 咯，哦系咩？即系佢都系打控球后卫。 系啊，嗱，我哋系中意咧晴子小姐。佢系中意彩子小姐，口味几唔同咧，正所谓啊，所以即系每个人中意嘅嘢都唔同嘅喺篮球世界，可以睇睇佢啦。 系、啦， 今日夜晚有冇落场打先？ 我最后一场有场有落嘅，即系之后嗰一集啦。就 你系 DJ 队啊？嗰阵时系 唔系啊？净系单挑阿 Sir 啊？ 哇，好嘢、啊！ 但系结果 系点咧？ 梗系留翻， 梗系啦， 卖下片花一阵收视唔好又闹我，大家真系要睇爆呢个节目啊！ 系咯，不过我都想睇下边健康关阿土咧，佢到底系走篮定系射三分？ 几好睇啊！其实阿土系， 因为通常譬如阿土呢啲身高咧，佢就得两个套路嘅啫。佢一系咧就射三分好，一系咧就好快好灵活，可以周围捐，跟住就一个走篮就入波。 系啊，阿土就成为咗我哋新宠儿嘅二台， 梗系 佢双走粒噶，你留意翻系啊，不俾我哋嘅artist 朋友嘅艳丽被压倒啊！正所谓，好啦，接住落嚟仲有咩好节目咧？ 好啦，去到今晚十点钟三十一看世界啊！今晚嘅题目比较长啊，叫做携手共对。疫情下的你我他，咁系点样嘅咧？咁就系一个由日本放送协会即系、就是、NHK 拍嘅一个documentary 嚟嘅。咁啊讲乜嘢嘅咧？原来佢喺疫情期间啊，邀请咗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士拍摄翻佢哋自己喺疫情底下嘅日常生活。咁、有咩人都有噶啦，包括有当然有啲前线医护人员啦、啊。咁又有一位系意大利嘅歌剧演唱家，即系佢。冇嘢做，佢喺封城嘅時候，佢就喺個露台度唱嗰啲意大利歌劇，好特別。咁、又有一啲咧喺法國嗰啲疫情好嚴重地區嗰啲小鎮公務員，即係佢哋可能都仲要翻工嘅。咁、另外喺美國紐約曼哈頓咧，有一個麵包店嘅老闆，跟住仲有一啲唔同世界各地咧係去做防疫面罩嘅藝術家。咁啊，睇下佢哋咧喺呢個新常態底下，佢哋點樣過佢哋嘅日常生活？ 亦都幾好睇喎！即係世界嘅另外一邊，到底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入邊係點過咧？ 係啊， 即係我哋自己生活就知啦，人哋點樣過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係日本放送協會都係阿小白啲 friend 嚟嘅，咁所以都即係有陣時，即係除咗電視有得放送啦，有陣時都會將啲料攞埋嚟神光嗰度放送嘅，就好似阿翔咁樣啦，係啊，將我哋電視嘅好節目咧，咁啊透過大電波去講跟住我哋又可以线上线下咁去睇翻， 冇错。所以今日夜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北角丹拿道55号港运城二座完成强制检测，大约7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当局话喺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嘅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接受强检，可以喺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65户，当中大约30户冇人应门。积金局非执董扶贫委员会委员邓家彪认为，公众目前对年金计划的概念仍然未清晰，年金发展未成熟，透明度亦都低，相信需要加强诱因，例如做到确保利息可以追赢通胀等，才可以吸引市民参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前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提到，政府需要加强退休保障工作，研究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如何配合公共年金计划，包括是不是将强积金自动甚至是强制转为年金等。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2018年推出的公共年金计划原本目标是100亿元，但是至今公众投入的金额仍然未达标，可见对市民来说年金计划不吸引。他又说，如果现阶段要求强制将强积金转为年金，相信打工仔的反弹会很大。北韓國營傳媒報道，昨日軍方試射新型高超音速導彈，又說最高人民會議昨日召開，領袖金正恩並沒有出席。南韓昨日朝頭早監察到北韓由慈江道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疑似短程導彈的飛行器，飛行距離200公里，和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估計可能是全新武器。韩联社话，今次是北韩今年来第6次进行武力示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回应他被指在去年10月和今年1月两度致电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确保是保证美国不会发动袭击的事件。米利就他的做法辩护，他解释当时这样做是由于有情报指中方忧虑美国会发动袭击，他致电是要缓和当时与北京的紧张关系，自己从未试图改变或者影响程序、删夺权力或者将自己安插入指挥系统。他说，确信时任总统特朗普没有打算攻击中国，他当时是要向中方传达冷静、稳定和缓解局势。部分议员批评米利的做法，认为是越权，有共和党人要求他辞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83点，跌419点，总成交金额89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1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9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3.2，跌16.8；友邦保险86.2，跌2毫；阿里巴巴145.9，跌5蚊；美团239.4，跌12.2；恒大汽车2.28，跌4仙；李宁系85.9，跌8毫；小米集团21.25，跌6.5；港交所467蚊，跌7蚊；新洲国际156.9，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1.58，瑞士法郎0.93，加元1.27，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2点，跌752点。 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5.25美元，卖出1,7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咧，就有爆水管。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一带咧非常挤塞啊，主要就系启德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啦，就系非常挤塞，而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断断续续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因为爆水管，常怡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启福道咧就去翻宏照道同埋常怡道呢一段路挤塞，龙尾系排翻过去启德隧道。咁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啦，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一带非常挤塞。咁另外啦，喺北角嘅丹拿道就有强制检测安排，丹拿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港运城呢一段咧，仍然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葵涌嘅安捷街就有水管急收，安捷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咧，受到启隧嘅影响啊，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嗰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咁啱啱咧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记住，睇清标签保护自己， 睇清标签保护自己。 空气流通，物存过量。 空气流通，物存过量。哎 ，Alex 半头啊，系咪记住呢几句咧？喺使用化学品嘅时候，就实会安全噶啦。 超 B 工友，咁样都未够噶。 吓，咁仲要做咩啊？ 你仲要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安全使用化学品，咁就更加安全啦。 收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我细个嘅时候就同我妈咪爹哋有个协议啦，就系如果我打乒乓波影响到我学校嗰啲成绩啦，咁佢就唔俾我再打波啦。 来自拔萃女书院嘅陈少南可以继续打乒乓波，即系成绩都唔错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钟杰良， 晓然仲会喺学界总动员带大家探访中华基督教会基道中学。 宇，你咁鍾意食白饭，你觉得阿一同波盛趁食白饭配咩餸呢？ 两个都系烧肉，因为我会觉得系最开心同埋最好味嘅一个配搭嚟嘅。我是夢雨，如果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勝呢，就记得聽實香港电台的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那呢就是我是你的后援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控制下自己啦。成日都话 EQ 高好过 IQ 高， IQ 高只系代表你聪明，唔等于你可以同其他人相处或者合作。EQ 高嘅人唔算最聪明，但系好懂得点样去同人相处。我哋始终系群体生活嘅动物啊嘛。由你出世开始，大家都系喺一个群体里边生活噶啦。你冇可能一个人完成晒所有嘅工作。所以点样同人相处，点样同其他人合作，都系一门好高深嘅学问。我哋要懂得情绪管理，听落好似好容易，其实做起上嚟又真系几难噶。打个比喻，问问自己容唔容易发脾气？脾气系咪天生就有嘅呢？有啲人脾气好好，有啲人容易暴躁，咁又有冇得改嘅呢？最近喺网上睇咗一篇文章，教我哋几个方法点样去提升自己嘅 EQ。首先，如果当遇到问题发生嘅时候，要学习唔好急于要解决晒里面所有每一个细节，而系懂得一样一样嚟。例如，而家可以处理边件事，或者你最快可以解决边件事。如果谂住一下子将所有嘅问题都解决晒，但系又解决唔到，人就容易变得焦躁 ，EQ 就会变得低。另外，尽量同一啲充满正能量嘅人相处，经常听到一啲冇建设性嘅说话，又或者成日负能量多多嘅人讲嘢。其实你自己都会被拖累的，尽量同一些都是有相同能量的人一起，你才会有所提升，变得积极。还要学懂 say no， 样样嘢都话要做，恐防样样嘢都做不到，做不到你就会有失败感，有失败感令到你沮丧，觉得沮丧又怎样管理自己情绪呢？若然情绪继续澎湃，尝试学懂给时间自己冷静一下，你用冷静的时间去管理一下自己情绪仲好啦。还有一样，将集中力放在未来上面，抱住一个信念，就是在将来完成过去未能完成的事。咁即是点啊？即是希望在明天咯。还有记得找多啲快乐的来源，唔好俾自己沉溺在一啲负面情绪上面。人的动力才会变强，尽量避免犯相同的错误，重复犯错会令你变得越来越没信心。最后亦都是最紧要的，要懂得终身学习，做到老学到老。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只要留意每一个细节，就是学习管理自己情绪最好的方法。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心思，形容词用尽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犹豫写了有诗。心中的。 迷住了我心智，应怎么开始？开始第一次，每次遥望你苦味意，遥遥沉默蛛丝，每日期望之至，时时期望建立是友谊，情话澎湃不止，情话源自真挚。但怎可以使你会意？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心思，形容词用尽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犹豫写了又是心中的影子，小小的天使，你那笑脸迷住了我心智，应怎么开始？开始第一次，每次遥望你苦味意，遥遥沉默蛛丝。每日期望之至，时时期望建立是友谊，情话澎湃不止，情话原是真挚，但怎可以使你会意？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见天气仲咁热咧，不如整一个冇咁热辣辣嘅餸啦。 我、哦、以为你话喂近排兴鱿鱼游戏，不如食鱿鱼啊！鱿鱼系要食啊，唔好炒啊吓， 唔好炒 啊！食鱿鱼食鱿鱼啊，咁啊， 今日呢个咧就冇咁难消化嘅，咁就系蒜泥白肉啦。咁啊，好多时候咧，你出去食上海嘢咧，上海餐馆咧，咁可能都会叫啦。 你话冇咁容易消化？ 唔系啊，冇鱿鱼咁难消化。 蒜泥白肉气好耐，但系鱿鱼啊真系难消化， 鱿 鱼系嘅，鱿鱼系嘅，但蒜泥白肉都系肥猪肉嚟噶嘛， 系啊，但系腍啲咯，即系冇咁容易硬胃啊。 我记得蒜泥白肉咧，每次食完咧个口都超臭啊， 咁因为好多蒜泥嘛， 劲啊，即系你夜晚黑食咧， 系。 你係咪飲汽水啊？ 唔係啊，本身啲蒜蓉都會翻啲蒜蓉味出嚟噶嘛。 係啊，即係你麻麻地咯。如果呢個餸你就 我係好中意食嘅，如果我點會？ 呢啲重口味嘅應該啱你。 我中意啊，係啊，同埋咧內地版嘅蒜泥白肉咧，仲會加辣椒油落去。 係啊， 佢整到紅卜卜。不過最傳統嗰啲蒜泥白肉咧，咩叫蒜泥白肉咧？就係白色啦，啲蒜蓉咧就磨到好似泥咁樣啦，即係泥土咁樣啦。係啦，咁薄薄一片嘅，咁啊。 我到底講緊啲咩？啲蒜蓉好似蓉。 点都系好似泥咁啦，蒜泥白肉啊嘛，系咪啊？好似蓉咁。 嗱，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好嘅地方咧，就系咁你个。底就是那个的猪腩肉啦，但是那个汁呢好像阿欧咁讲，其实不同地方呢你都可以即根据自己的口味呢去到调一调的。你喜欢有少少麻的，你落少少花椒油又得咁样，即是适随转变。咁怎样做佢那个底呢？咁好啦，首先呢你就要有一个大皮的猪腩肉一件啦，咁大概300克到，咁你去猪肉台嗰度买啦可以。咁跟住呢带到返屋企之后呢就洗干净佢，然后飞飞水。飞水呢个步骤好重要啦，即是有小白平时煮餸都知啦，即系你啲猪肉咧会有一阵嗰啲臭腥味噶嘛， 我可能都识。 你系主要负责食嘅啫，睇你个样。 连埋我整呢个拉面嘅叉烧啊， 好劲啊！佢整叉烧都 本身个叉烧其实即系唔系话要飞水噶嘛，我都特登加咗飞水呢一 part， 因为始终中国人煮饭咧。飞水真系个好重要嘅步骤，我又见过啲外国厨师啊，即系嗰啲金发外国厨师，佢嗰一餐煮个猪头，佢个猪头咧唔飞水，成个唔 佢就成個即刻攞去焗。 咁佢未用好多香料先可以 cover 到嗰個臭豬味咯、 啊。或者佢有真係你食落去會有啲酥酥地嘅味道。 可能佢哋覺得咁先正。 可能係啊， 因為有時德國豬手咧、嗯，即係你翻歐洲食咧，佢都真係仲有嗰陣味嘅。 隻手冇洗乾淨。 洗手洗手洗手啊！ 可能係咁啊。 嗱咁啊，首先咧將呢條圓條嘅豬腩肉，唔好切開咗佢先喎，係啦，圓條嘅豬腩肉咧就放入個鍋嗰度，咁啊用細火滾滾至微滾咧，咁啊撈翻起佢啦，咁啊用水嘅飛一飛洗乾淨，跟住咧重新再煲一煲水，就將呢一條嘅豬腩肉啦，咁啊加啲葱、加啲姜同埋米酒咧落去就煮滾佢，咁啊呢一個步驟亦都係去除佢一啲嘅即係豬嘅臭味啦、或者腥味啦咁樣，咁啊煮熟咗就煮滾咗之後咧，就用細火咧就冚蓋煮佢30分鐘，即係慢慢咧去煮佢。如果唔係你不停用大火煮咧，佢就好硬啊嘛，成條都。跟住咧你就將佢咧撈翻出嚟，就即刻放喺凍水嗰度，係、 哦、 啦，咁啊過一過冷河啦，跟住吸乾水分咧就可以切片上碟噶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底啦，即係蒜泥白肉嗰個白肉嘅做法啦。咁、而蒜泥咧平時會加啲咩咧？正常就係頭先講嘅蒜蓉啦，加少少生抽啦、陳醋啦。哦、我覺得陳醋、黑醋呢個咧。是好夾嘅，同埋有啲開胃，多數呢一個都係前菜嚟㗎嘛，咁啊少少酸酸地咧帶起咗嗰個味道嘅，咁你可以加多少少麻油啊、糖啊、味淋咁樣，咁如果你中意咪好似頭先咁講啦，你中意就加少少花椒油得，加少少辣油又得，跟住最後咧揾少少芝麻又得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已經我覺得好開胃啦咁樣，同埋咧我成日都話涼拌好嘅地方咧就係、是、整好，跟住擺喺雪櫃，咁跟住咧到到真係煮飯嘅時候咧，你彷彿突然間，咦我有一味餸搞掂咗咯喎！哦，咁样、可以预早可以整定噶嘛？呢啲 系啊， 试试佢， 试试佢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我多咗朋友同我讲咧，佢话睇呢一个网上平台喺度剧集激新度嘅时候咧，佢、容易谂起我，因为点解？即系你都知道，其实食得好辣噶嘛、通常食嗰啲面咧都系嗌最顶级嗰只辣嘅，咁、所以佢哋就话咧好容易谂起我。咁、我头先去听你嗰个蒜泥白肉嘅时候咧，如果我落辣椒都应该会几唔留手，系咁喺度落，落到佢真系食到好辣。 我都欣赏你，我都觉得你可能系呢个电台里面数一数二。都可以同我一起食辣的人， 是啊，应该是要食一次鸡煲， 是 真的要食一次好辣的鸡煲，是啦、然后大家就那个人才得食辣的人是要这种的人在这里， 不是我啦，你啦 ,O3 个都食得辣的， 是啊。咁啊，钟哥就可能要休息一下先嚟。如果讲到食辣， 食辣完全唔啱啦。我想话你冇好似个剧咁样啊，食完辣之后出咗一身汗，跟住一阵微风吹埋嚟，觉得有重生嘅感觉啊嘛。 哦，咁我又冇食到咁仔细， 我好舒服啊！我觉得佢形容得呢个感觉系啊。 所以个编剧真系好嘢呢个， 佢一定系中意食辣。同埋一定係對於食辣有體會， 係啊，講得好重啊， 係啊，因為佢寫唔出嗰啲劇本， 係啊，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風味感覺喺度，有啲麻，有啲糊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適隨轉變啦、好，今日嘅享樂時代其實就唔係講食嘅，就係講咧我最近咧。有呢啲朋友同我讲翻啦，佢哋有啲嘅小习惯啊，令到我都觉得咧可以喺节目嗰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就系、是、一啲叫做写 diary 嘅习惯。嗱、我自己本身都系将所有工作嘅嘢咧放喺个电话入边嘅，咁、电话几时翻工啊？入边嘅内容啊，或者出边嘅工作啊，各样嘢咧都会靠个电话去帮我记住嘅。咁、你知电话好方便啦，我一 search 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即刻揾到我到底幾月幾號或者有啲咩關鍵字都可以揾到我相關嘅工作大概會係幾時或者之前發生過噶嘛？我覺得都係幾方便，再加上而家有雲端技術，我喺個電腦又可以開翻出嚟睇咁樣，或者唔同 device 又可以望翻，同人 share 又得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咧，都遠離咗咧，就係用翻一啲傳統嘅電話簿或者傳統嘅記事簿。咁但係傳統嘅記事簿咧，我最近見到一本咧。都幾真係幾特別，咁啊令到我覺得自己喺呢個記事簿上面嗰、那個使用咧，又多咗唔同嘅感想。其中一個嘅感想係咩咧？就係、原來記事簿佢哋有一隻咧係叫做生命嘅記事簿。嚇幾特別啊！呢、這個咁所謂生命記事簿係咩咧？佢唔係淨係寫話你每一日做過啲乜嘢。佢嗰本生命記事簿咧，佢唔係俾你用一年啊，咁樣就完咗。 俾你用一世嘅， 佢真係俾我用一世。咁佢咧入邊咧每一版咧，佢都會即係兩頁。 就為之一個 chapter 咁啦。咁佢可以咧由你零歲嘅時候咧。佢有99個 chapter， 咁佢 suppose 其實就可以寫到你99歲。咁佢我嚟寫咩嘅咧？其實佢係按照住呢個月份同埋呢一個每一個星期啊，去到計算就唔係用日同埋時間去做單位。 咁佢係咪好厚咯？ 佢唔係好厚嘅啫，佢啲紙啊做得幾好，所以佢拎起上嚟都幾舒服嘅。咁你諗下，佢都係得99歲，佢就卡你99歲嘅，其實佢都係得40幾頁紙嘅啫。係、 哦、 啦，咁所以就唔係特別厚，同埋佢啲紙做得好嘛。好啦，咁啊正題就係咩咧？ 我要買幾本嘅喎。 佢咁多嘢发生 系啊，个即系一个99岁四次咁样啊嘛，即系三四百岁嘅时候，我咪要买几本？ 三四百岁咁啊，买几本咯，到时还俾佢咯呢个时候，系咪？咁但系咧，佢就话到啦，佢话人生咧，大家都喺自己嘅记事簿上面写低自己好多嘅工作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好疏忽咧，就系有冇一啲值得开心嘅事情去到写低。佢话记事簿同日记嘅最大分别系咩咧？日记你每日都写啊嘛，咁但系记事簿咧，佢就可以喺你一啲嘅工作或者喺你日常嘅生活入边，当你发觉呢件事有开心嘅时候咧，你就喺你嗰个岁数或者嗰个月份甚至嗰个星期咧就写低，真系写几只字就得噶啦。你同边一个一齐啊？然后有啲叫做有心机嘅人咧，甚至乎咧会用啲简单嘅 printer 咧，就 print 张纸出嚟。例如而家咪手机好盛行咧，咁啊影张相嘅，影咗相之后佢哋可以即刻咧就用 printer print 出嚟、，print 一张好细，可能即系两 cm 乘两 cm 嘅，咁啊同咩人一齐啊？就贴埋落去嗰本簿仔入边。咁、我见过有啲朋友佢做呢一本生命记事簿咧，佢都做得都几好啊。即系佢可能都已经有成十年嘅时间咧，去到营运一本嘅记事簿。咁、你见到入边咧好精彩嘅好多画面啊。咁佢就话到啦，日记佢好多字啊，佢都唔想成日睇啊。咁但系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去到营运自己嘅一本记事簿咧，亦都唔会好似电话咁样。电话虽然我头先话嗰啲关键字咧 search 好快咁样，咁但系亦都有个弊嘅地方咧，就系佢冇乜实在嘅嘢去到俾大家睇，亦都要 loop 啊。即系佢话电话 loop 咧系好方便嘅，但系就缺乏咗揭，同埋我一打开每一版嘅时候，可以摸啦，同埋每一版咧。是可以有齊晒我想要睇嘅嘢嘅。咁、所以佢話到記事簿啊，好快取每一版揭嘅時候，你自己可以睇咗自己可能呢十年或者你冇寫咁耐嘅就係、是、呢兩年三年，你有啲咩開心嘅事情。佢話最主要呢就係寫一啲開心嘅事情。咁令到你可以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呢就已經 pick up 到自己嗰啲快樂。有啲人你發覺、原來兩年前，我同阿 Kitty 咧好 friend 嘅，呢兩年疏咗聯絡，一揭揭呢本咧，你個心癮就好想快啲啊揾翻 Kitty 一齊同佢傾下偈啊，或者 send 個簡單 message 啊，去到咁樣去到營運一本嘅記事簿。 你有冇問翻阿 Kitty 嗰本記事簿寫咩嘅先？可能佢就係佢同你疏遠咗之後感到快樂咁樣。 我细个咧都试过写呢啲记事簿嘅，因为嗰阵时都冇咁好恒心咧，日日喺度写日记噶嘛，都系有事就写低咁样啦。咁后来咧隔咗几年攞翻出嚟睇咧，好惊啊个感觉，即系我唔会估到原来几年前咧我咁在意啲咁样嘅事情咯，即系你会睇到嗰阵时咧我真系写到晴天霹雳咁样啦，即系觉得哇好唔开心啊或者好开心啊咁样啦，咁但系后屘原来过咗几年，即系喺笼底抄翻嗰本嘢出嚟睇咧，先发现哇原来人长大咗咧睇嘢系咁 唔同啊， 即系我唔会估到我用啲咁样嘅文字去形容我自己当时嘅心情，哇好老土啊我觉得。 嗱，將啲唔開心嘅嘢記低，你睇翻嘅時候就可能會變咗，覺得自己以前傻豬啦，或者會變得一笑置之啦。但係如果能夠將啲開心嘅事情加咗一張簡單嘅圖片咧，留低喺呢個人生記事簿上邊，咁你幾時揭都得。佢帶俾你嘅咧，原來真係淨係得快樂。 要提醒自己，你要記翻啲開心嘅嘢。 係啊， 開心嘅嘢唔使寫嘅，因為我哋習慣咗咧，就係記住啲唔開心嘅嘢。係 啊，好容易記住咗啲唔開心嘅嘢，忘記咗快樂啊。係 啊，咁啊，今日我哋又揾下身邊發生啲咩開心嘅事情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系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